但因为大陆介入到而家都未能够成事。蔡英文强调，必须由台北当局统筹购买疫苗，配合整体防疫策略，以顺利展开疫苗接种。只有同原厂洽购，先至可以获原厂直接保证同埋负担责任，避免法律同政治双重风险。佢话政府已经购买近3000万剂疫苗，未来几个月分批到货，去到八月底，累计会有1000万剂嘅供应。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日天气酷热，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大致天晴，亦都有一两阵的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周末同下星期初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66点，升255点，总成交金额1,64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3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93点，跌5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18元，升8元；美团279.6，升3元；盈富基金29.38，升2毫；小米集团28.15，升4毫；斯摩尔国际51.15，跌10.55；阿里巴巴207元，升1元；港交所482.8，升8.2；中国平安83.9，升9毫；快手204.8，跌8毫；比亚迪电子50元。升5.2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2，英镑10.989，瑞士法郎8.673，澳元6.039，加元6.43，新西兰元5.667，欧元9.503。每百日元对港元7.1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403。日经平均指数报28,642点，升88点。港金现价报17,670元，升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4.9美元，卖出1,90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较早前近彩虹村丹凤楼的第二线是曾经有坏车的，坏车拖走了，但是一带的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常月道和新清水湾道接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今次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较早前近彩虹村丹凤楼的第二线曾经有坏车，坏车虽然拖走了，一带仍然是非常繁忙，车龙大消散。咁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又係一個電車事故嚟噶，因為電車故障，而家由芬尼街至到北角總站之間嘅電車西行線服務係暫停。咁就由於電車故障嘅關係，由芬尼街至到北角總站之間嘅西行線電車服務暫停。隧道情況，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的龍尾在華潤大廈，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而家車龍只是排到近理工大學灣位。另外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東行龍尾去到近柯達大廈。路面方面，在港島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東方向車多繁忙，龍尾接近東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太子道西。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芜湖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窝打路道军营桥面来回、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和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7:01，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5:40。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美国总统拜登支持以色列拥有自卫权，但系亦都介入斡船，促成以巴停火。研究中东问题嘅杨廷辉又会点样睇美国嘅姿态呢？ 站喺传统美国总统嘅立场嚟讲，佢唔可以话唔支持以色列。与此同时，拜登就受到民主党进步派嘅角力，加埋有呢个国际嘅压力底下咧，佢就好快要促请双方嘅停火。 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朝早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景祥。 星期三的自由风开始了，咁啊，我哋会今日同大家讲下咧，继续关于个疫情里边咧，尤其是咧关于注射疫苗呢个问题嘅。咁啊，注射疫苗嗰方面咧，政府喺寻日咧就有个公布啊，咁就咧系基于个公共卫生考虑咧，咁、这个新冠疫苗嘅接种计划咧就将会覆盖多两类人嘅。咁第一类咧就话揸住呢个往来港澳通行证啦，并且会喺香港逗留一段时间嘅内地居民。咁另外咧，政府都准备咧为香港嘅免遣返声称人。同埋你系获得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确认为难民嘅人咧，系接种疫苗嘅。咁啊，除咗普通市民之外咧，加多呢两类嘅人士落去咧，都引起好大嘅争论嘅。到底咧，其实我哋疫苗咧系咪需要系除咗本地嘅市民啦，除咗香港市民之外咧，系需要再扩大呢个范围咧？咁样嗱，我哋先睇下政府点讲先啦。咁政府就话咧，就目前咧系有40,000个咧系持有双程证嘅内地居民咧，系获准以访客嘅身份咧。逗留在香港的，咁佢当中咧，绝大部分咧都系揸住探亲嘅签注赴港探亲嘅证件啦。咁而由于咧系新冠疫情咧，就令到两个地方咧就要检疫啊等等咧，就通关嗰样嘢咧都唔系好方便啦。咁有多呢类咁嘅人士咧，就会系因为咁嘅情况咧逗留咗香港嘅。咁佢哋有啲咧就系照顾喺香港嘅子女啦，或者系家人啊等等。咁咧就佢哋咧就同埋好多咧系合资格接种疫苗嘅香港居民咧同住嘅。咁据政府嘅发言人嘅讲法就话咧，佢哋因为持啲双程证嘅人士咧，香港会逗留一段时间啦。咁为咗保障呢个公共卫生嘅角度咧，咁为佢哋注射疫苗咧，系可以保护佢哋免受感染咧，都系咧系保护到个社区咧嘅传播嘅，提升香港嘅整体抗疫能力。咁啊，另一方面，难民嗰方面又点咧？咁难民咧亦都系咧喺香港嘅社区咧系会有活动啦，或者系香港居住啦。咁啊，又为佢哋注射疫苗咧，亦都系保障佢本人，亦都系保障香港的社区和香港市民的。咁我哋睇下啲人数先啦。咁我哋头先讲咧，就系持啲双程证而 暫時留喺香港嘅人士咧，大概係有40,000多人。咁而啲難民咧，大概就有13,000多人嘅。咁政府到咧擴大咗呢個咁嘅注射計劃裏邊咧，就收音機旁邊嘅你覺得呢個消息，或者呢個咁嘅決定裏邊咧，你會點睇咧？咁歡迎你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嗱，注射呢個計劃裏邊咧，亦都有一啲嘅背景咧，同埋一啲資料咧，同大家補充下嘅。咁政府亦都喺尋日咧就宣布咗咧，就話有好多嘅疫苗咧，暫時咧因為香港嘅反應啊，即係打嘅人士咧就唔係好多啦。咁估計有一啲嘅疫苗咧就可能會剩低啊，或者係用唔曬嘅。咁政府都要諗緊個處理方法係點樣嘅。咁處理方法咧就可以係話將疫苗咧就係轉送俾一啲其他有需要嘅國家啦。亦都可能喺未來再訂呢啲疫苗嘅時候咧，可能要希望能夠延遲啲付運啊等等，要用各種方法去解決嘅。咁所以都有一種睇法就話咧，係咪政府因為啲疫苗咧可能過剩或者用唔到咧，就而去擴大咗呢個注射計劃咧咁樣。咁有關呢啲講法咧，就你對於啲咁樣嘅睇法有啲咩意見咧？同埋到咧擴大咗個注射計劃裏邊咧，你又贊唔贊成咧？咁歡迎你打嚟同自由風傾下噶。咁我哋電話係18723111。咁好啦，我哋先休息一陣咧，翻嚟再繼續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如果我想用英文讲，喂，不如我哋去食少少嘢啦。咁我哋食少少嘢，咁我哋英文点讲咧 ？Of course, you can say, "Would you like to eat something?" 咁当然都得嘅。咁第一个。我哋喺英文口语常见日常对话里面咧，最常听到一个字咧就系 to grab a quick bite，to grab grab 去攞，用手去攞 a quick bite 一个好快嘅一啖食物咁样 ，OK， 即系字面嘅意思就系、不如我哋去攞一啖好快就可以食完嘅食物去食啦，咁 let's grab a quick bite。我哋亦都可以话，如果我想喂整杯咖啡饮一饮啦，我可以话 Let's get a quick coffee， Let's get a quick coffee， 亦都得。好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的主持声音导航，今个星期有他正式登场。 有没有很挂着台湾的夜市呢？大家好，我是卢佩珊，很开心可以加入大城小事的主持行列。在来的日子呢，我会分享我来到台湾生活的所见所闻，以及是捐东捐纳，在巷弄之间发掘人情小故事。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逢星期日 早上7点至8点， 大城小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经常有人话广东话最传神。职场上形容一个人文又唔得，武又唔得，你识噶乜乜关刀啊嘛？从另一个角度嚟睇，广东话嘅形容词系咪刻薄呢？林以乐同嘉宾司徒永富一齐讲广东话话职场心态。 今晚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同大家傾咧，就政府尋日咧就公布咗咧，就因為基於個公共衛生嘅考慮咧，就打算咧係將呢個接種呢個新冠疫苗嘅計劃咧覆蓋多兩類人嘅，咁一類咧就係揸住雙程證咧並且喺香港會逗留一段時間嘅內地居民啦，咁另一批咧就係住喺香港嘅難民啊，咁啊第一批嘅雙程證嘅內地居民咧人數大概有40,000多，咁而啲聲稱係免遣要係申請個免遣返嘅聲稱人啲難民咧。就是有大概13,000人嘅，咁到底呢两个人加咗入嚟要注射，即系会唔会影响到香港嘅市民自己本身嘅注射计划咧？咁欢迎你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到底会唔会影响到咧？都要睇翻香港嘅数字先啦。咁香港而家咧一般咧，我睇翻政府官员啦，同埋卫生防护中心嘅专家嘅讲法咧，都系话咧香港而家暂时咧就注射呢个新冠疫苗嘅情况咧，就似乎唔系咁理想嘅。咁香港而家大概咧系讲紧。咧17%至18% 到的香港市民咧注射咗呢个疫苗嘅啫。咁啊，距离我哋所讲嘅能够产生呢个群体免疫嘅六成至七成嘅市民咧，咁嗰度嘅数目要讲紧系500多万嘅，咁啊距离都相当大嘅。咁因为个反应嘅问题咧，都咧令到呢啲好多嘅疫苗嘅剂量咧，都系暂时系未必有用嘅。咁啊，政府都谂紧一个方法点去处理嘅。咁啊，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咧，尤其是咧将呢个注射计划咧扩大多两类人士咧，呢方面咧你嘅意见会系点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好啦，咁呢个时间里边咧，先请到第一位嘉宾咧，就系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啊施丽珊，同佢讲下今次咧政府系扩大呢个接种疫苗计划嘅事嘅。阿施丽珊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我啱听讲紧咧，政府就寻日宣布咗啦，咁就会帮一啲即系喺香港嘅一啲持双程证嘅内地居民啊，同埋难民咧打注射嘅。咁啊，施丽珊，我知道咧，你寻日都有讲过关于呢件事嘅，不如你再讲一讲咧，你对呢、這个扩大咗个接种计划里边咧，你自己本身点睇咧，或者有冇啲咩事情你哋会考虑到嘅咧？ 系。我哋會咁其實我哋都歡迎有個可以即係擴闊去雙程證啊、難民啊咁樣嘅。咁首先就其實抗疫呢啲其實都牽涉到所有人嘅。咁如果你總之喺個社會入邊邊個中過招都係會影響啦。咁所以我如果係我哋覺得個資源可要許可咧，我哋都贊成係應該係包含多啲人嘅。係啦。咁雙程證嘅婦女或者係其實今次留係如果雙程證咧，就好多其實係留喺度照顧小朋友。嘅媽咪多啲嘅，系啦，咁就有啲甚至系其實係單親嘅添，即係可能爸爸過咗身啦，或者真係唔知去咗邊，咁得個細路仔喺度嘅都即係都有一啲喺度嘅。咁呢啲其實個生活都比較困難嘅，即係佢哋因為疫情期間，咁有啲媽咪可能雙程證有陣時都會翻係做下兼職啊，咁幫補下生活嘅。咁依家疫情之後又過唔到關啊，生活度都會困難，或者有啲老公啊即係失業啊，咁都有。咁所以呢啲都会比较困难。咁当然佢哋一开头其实都关注佢哋自己系咪可以去做检测啊？咁以及疫苗啊，因为其实佢哋都惊自己如果有啲咩事，照顾唔到个细路仔，或者系令到个细路仔都感染嘅。咁呢个佢哋都关心嘅。咁依家如果系可以有得打，咁佢哋有个选择系好事嚟嘅。咁但系就当然我哋都关注，就有阵时有啲个别都会出现一啲即系副作用啊嗰啲。咁但係雙程證其實不嬲喺香港嗰個醫療都幾被忽視嘅，因為佢哋基本上淨係可以睇急症，其他科唔可以睇啦。咁要睇清急症睇一次咧就。即係少少事都可能要1000多元嘅，一轉就要幾千元一日添啊，係啦，咁基本上佢哋唔係好支付到啊。咁其實2003年之前咧，反而就雙程證呢啲探親嘅咧，就可以用香港人嘅身份咧，就用翻香港佢嘅屋企人嗰個證件就可以去攞用翻香港人嘅價錢睇醫生嘅。咁但係依家如果係有啲咩事嘅時候，會都有呢啲咁嘅豁免啊幫手咧。咁我哋覺得希望第一政府都要睇埋嗰個跟進嘅。情 况咯，系，施丽珊，你初步政府都系寻日讲啫，咁但系你初步有冇接触过一啲咁样双程证嘅内地居民咧？佢哋对政府俾人扩大咗，俾佢哋可以打呢个针啦，个反应系点样？ 佢哋大部分都开心嘅， 开心。 因为佢哋就第一，佢哋都希望自己可以即系保障到个细路仔啦，即系等佢屋企减少啲感染嘅机会啦，咁。另一啲就係佢哋都期望緊通關嘅，睇下如果佢打咗疫苗，如果第時可唔可以通關容易？因為佢哋無論做嘢又好，或者真係佢都想去問下個證件幾時正式批翻嚟啊，或者甚至真係內地可能都仲有啲親友或者事要去辦都有嘅，係啦。咁有啲甚至其實佢係中國兩地走，每一日都兩日地走噶。 但係而家就唔得啦，因為而家要 依家冇啊，所以佢唔得咯。咁亦都你翻去又要隔離啊，又要時間，又要錢啊，咁對佢嚟講都係困難咯。 系咁啊，施丽珊嗱，依个情况都系好实际嘅，即系话，如果即系打完针咧，即系而家譬如香港啲人有大部分，我相信咧心理都系咁，即系惊有啲后遗症出咗嚟，唔舒服啊，或者等等，咁你一定要去求医噶嘛。咁啊，正如头先讲咧，咁而家个医疗系统未必可以即系话照顾到依类咁样双程证嘅人士嘅。咁嗰个问题会点咧？佢哋会唔会担心咧？或者你自己觉得到时候如果真系出咗某啲问题，点处理咧？ 喂，如果我有个身体咁嘅事，咁我适唔适合打啊？咁即系去边度问医生都系一个困难嚟嘅，因为佢仲要去接触 即係要揾到醫生問啊嗰樣嘢。 嗯嗯。 咁所以我哋都建議，如果佢屋企即係佢身體不嬲都冇乜事嗰啲，先去打先咯。其他嗰啲要再睇下有冇其他啲醫生幫佢咯。 嗯，你哋有冇咩特別其他嘅輔導添㗎？即係譬如話頭先講啦，譬如起碼冇啲醫生幫佢做啲最基本嘅諮詢啦，係嘛？或者譬如打完之後，即係起碼有咩問題，起碼可以問啦。咁即係依個都係一個前後之間，即係要幫手噶嘛，係嘛？有冇咁嘅資源去做噶？你哋而家譬如 我哋其實都冇噶，都係揾一啲即係其他嗰啲。依家我哋所知就有啲所謂深水埗就係一個比較平價嘅咯。 嗯 咁有啲如果真係有困難嗰啲，就要揾啲基金幫佢咯。 嗯 咁我唔知睇下有冇啲其他嘅一啲醫生啊。我哋就義務中醫咯。 系 啦，咁但系西医就暂时就冇嘅，咁我哋都要再物色一下可以点样咯。 系咁嗱，举个例咧，譬如话我哋即系一定要做啲预防啦，即系如果真系会有啲问题嘅时候咧，你会觉得会唔会反而会令到更加复杂咧？即系到时候譬如点处理啊，或者处理咗嘅时候，或者需要处理嘅时候，就揾唔揾到咁样适当嘅譬如医院啊、医生去做啊咁。 所以我谂 点解决咧啲问题？ 要有一个预备咯，其实都即系政府有个预备，佢嘅公立医院又真系有啲故障引起嘅，咁呢啲要帮佢手咯。 你 豁免到佢嘅收费咯。 系你有冇初步同政府去倾下，即系点样安排呢件事啊，或者系点样处理呢四万几人即系要打针嘅问题？ 暫時就未啊，因為都好急嘅，咁我哋都會可能我哋會俾個建書政府嘅。咁其實最好就佢只喺佢嘅公營系統入邊，即係解決會好啲嘅。 係咯。咁但係佢哋好快脆喎，即係按照政府嘅講法咧，即係喺28號咧，就持雙程證嘅內地居民就已經可以登記去做噶啦，去打針噶啦。 係啊，我諗佢跟住下個禮拜就打得噶啦嘛。 系啊，好快。系多唔多人而家去问你哋，譬如话啊，我应该点做啊，或者譬如打针、登记，可唔可以帮我手啊？多唔多呢啲咁样资讯啊？ 佢哋有问嘅，同埋最主要都问翻个健康合唔合适啊？打边只好啊？嗰啲咯，系啦。 咁呢啲人士其实佢哋而家譬如政府都有提供一啲资讯噶，佢哋识唔识得去攞呢啲资讯或者去了解一下？譬如打针之前要留意身体啲咩情况啊，边啲嘢打唔打得啊？呢啲资讯佢多唔多噶？攞唔攞到 噶？之前开会都有讲开嘅，即系讲下边一只系啲咩嚟嘅性质嘅，系啦。咁但系有啲可能佢少上网啊，其他嗰啲有啲佢多少网上网嗰啲，佢咪自己识得去搵资讯咯。咁有啲唔识嗰啲就会真系仲系有啲懵查查。系啦。 系阿先生嚟，你自己担唔担心咧？因为譬如话今次帮一啲即系双程证人士咧，即系注射。即香港大家都知道而家嗰个情绪啦，即好多时都觉得即系话点解香港人自己都未打晒，或者都未搞掂咗个问题，点解即刻又将个计划扩大咗咧？咁系咪因为疫苗多咧？就系你想即系快啲打咗佢先咧？咁或者会唔会系觉得好似点解香港人都未完全处理好呢个问题，就又去照顾埋一啲双程证咧？咁你有冇听到呢个声音？同埋你觉得会点样处理，或者你点样回应呢啲咁样嘅？ 暂时我又唔听到其他，我唔知啊，可能我少听少啦吓。咁但系我觉得，如果以一个抗疫嘅角度嚟讲，其实系如果系即系无论佢系喺个社会入边系咩人，其实尽量如果有资源就尽量做会好啲嘅，因为其实无论佢系边度人，如果佢检疫咧，其实对大家都有个威胁噶嘛。咁我觉得就唔单止系做算，如果我哋有资源，唔单止仲要帮香港人添，或者帮申请呢啲都系讲紧香港人嘅屋企人啦。咁同埋香港人一齐住一齐食噶嘛，咁都系好多问题。咁另一个其实甚至可能真系有剩嘅，系咪其他发展中国家嗰啲，我哋都要帮咧？我哋觉得都要谂嘅。咁其实世卫都最近都讲咗话，其实个疫苗分配好唔平均啊。有啲有钱嘅国家就好多到。剩咁樣，有啲就真係唔夠啊！咁香港依家嘅情況就係，我估我哋嘅疫情真係唔係太嚴重嘅。咁亦都有好多人即係覺得係咪打疫苗係唯一嘅出路咧？或者係有啲身體問題顧忌，即係打疫苗會唔會驚有副作用？咁所以其實依家如果照政府嗰個數字，就真係會有剩，兼加伏必泰嗰啲有，即係唔知到幾多月仲要會過期添。咁所以如果係以期你嘥咗去，咁你不如真係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其實幫緊人哋都係幫緊自己啫嘛。即係如果嗰啲人太過窮，佢冇得去接觸嘅，其實最後佢唔掂嘅時候，咪一樣即係威脅到我哋嘅啫嘛。所以我覺得呢個大家可能要比較放寬啲，同埋即係比較睇得大啲嗰個形勢情況咯。 係好啊，明白曬啦，唔該曬你啊，施麗珊。 好，唔該。 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施麗珊。咁我哋傾緊嘅就係政府宣布咗咧，係幫一啲雙程證持雙程證嘅內地居民啦，同埋一啲咧係免遣返聲稱人啦，同埋難民咧就可以接種呢個新冠疫苗嘅。咁啊，到底你點睇呢件事咧？歡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電話機旁邊有位聽眾啊，何小姐同我哋可以傾下嘅。何小姐你好， 係你好啊，小慈。係，即係我覺得咧，而家反正嗰啲疫苗咧都多咗咁多出嚟啦，咁就不如咧 open to所有咧喺香港嘅人咯，即系无论佢系咩单程证或者咩遣返嘅之类啦吓，咁即系如果佢系正常嘅，即系佢冇长期病患嘅咧，就全部都俾佢打咯。 即系你都系赞成嘅，即系政府呢个扩大咗嘅计划。咁但系如果有啲事嘅话，点样照顾佢哋咧？嗰个后续？都是一个很实际问题来的。 Restricted to 他是那个是正常的，没有那些长期病患的。其实如果是豁免了即免了那些人之后呢，就你那个医疗事故的机会都是低了的嘛。 好啊，咁唔该晒先啦，何小姐。系啊，咁啊就据政府一啲嘅资料咧，就话而家咧就系仲未使用嘅伏必泰疫苗咧就有84万剂啦，咁啊科兴咧仲有105万剂，咁咧就似乎都系过剩噶啦。咁到底应唔应该扩大呢个注射计划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先听一节嘅新闻咧，翻嚟再继续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港铁屯马线二期最快下个月底开通，包括四个车站，分别是宋皇台、土瓜湾、何文田和红磡。二期开通之后，代表屯马线全线开通。港铁主席欧阳伯权朝早出席股东会之前见传媒的时候说，屯马线二期已经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开通时间需要同政府沟通。行政总裁金泽培说，测试基本上已经完成。至于沙中线过海段，金泽培说剩下两个关键工序，包括新车投入服务延迟了两季，因此过海段要按原定计划出年开通是非常严峻。政府宣布，预计邮轮公司最快7月底开始可以举办公海游。当局话，无论船员或者参与的本港居民，都要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船员要定期接受检测，乘客要出示登船前48小时的阴性检测结果。如果在邮轮行驶期间发现新型肺炎怀疑个案，行程要立即暂停，邮轮要驶回本港码头。有邮轮公司说，到时会安排1星期3班航班，并采取防疫措施，乘客登船之前亦都要领取人流密度监测器。星梦邮轮的云顶梦号预计6月底港完成船员检疫之后，7月起营运。邮轮全船的房间和公共区域会有先锋系统，每小时换气量达到15次，空气再由独立通风系统排出。美国近期有官员呼吁对新冠病毒起源作出全面和由专家主导的调查，认为中方没有在溯源调查过程中保持完全透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疫情以来中国率先支持世卫展开全球溯源研究工作。世卫国际专家组和中国专家年初在武汉开展为期1个月的深入研究，得出很多重要结论，为全球溯源工作起了积极推动作用。赵立坚批评美方一些人嘴上鼓吹真相，心里全是政治操弄，只要一提到疫情就抹黑攻击中国，不顾自身疫情溯源的诸多疑点和抗疫失利的事实。他们因瞒心思散布的实验室泄露等阴谋论和虚假信息，极不尊重世卫专家组的科学精神和研究成果，更加是亵渎和破坏全球团结抗疫的努力。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之后，英国外相蓝韬文今日亦都会到访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分别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会面。 南通文发表声明，话以巴近期发生的事显示有迫切需要为以巴人民推动迈向积极未来，重申英国支持双方达成两国解决方案，认为是达至持久和平的最佳途径。布林肯今日会由以色列转到埃及和约旦访问，他早前形容埃及和约旦都是对区内达至和平的主要力量，埃及在促成以巴停火方面亦都发挥关键作用。布林肯昨日和阿巴斯会面的时候承诺美方会提供额外援助协助加沙重建，又说会重开美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以加强美国和巴勒斯坦的联系。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大致天晴，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周末同下星期初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嘅电车故障已经修复啦。之前介乎芬尼街至到北角总站之间嘅西行线电车服务一度暂停过啦，而家已经修复故障，回复正常服务噶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的西隧龙尾接近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接近电话机楼，九龙入口方面龙尾就去到观塘游泳池，而家将军澳道左转秀茂坪道的支路都是挤塞的。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多繁忙，龙尾近东山台，而皇后大道东出去黄泥涌道的龙尾排到湖中大厦。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去荃湾方向的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而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车龙就排到近顺利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多车，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渔港湾，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洛伦街那段车龙排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那段现在开始车多繁忙了。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窝打老道军营桥面来回、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和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仲远。在心理学里面的心理演化理论呢，定义快乐呢就是获得自己觉得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东西。如果想快乐，就是做一些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那就可以了。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半，逢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我是香港空手道运动员曾以婷，我身上的白色和很多皮肤问题，例如银屑病、湿疹、暗疮、烧伤疤痕，和神经纤维瘤一样，是不会影响其他人。只要大家理解和接纳，你和我都可以活得更开心自信。正确认识皮肤问题，将心比心，共享精彩人生。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潮风翻嚟咧，同大家倾紧咧就系关于政府咧宣布咗增加咗两类人士咧，就系持双程证嘅内地居民啦，同埋就香港一啲难民咧系可以接种新冠疫苗嘅。咁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喺呢个新嘅计划安排之余咧，政府都寻日系宣布咗咧，就系话咧就我哋嘅伏必泰疫苗啦，同埋呢个科兴疫苗咧都似乎有多啊。咁到底要点处理咧？咁政府而家都系一路研究紧啦。咁有可能咧系将佢誒俾翻呢個由呢個世衞咧，可能分配俾啲其他有需要嘅地方嘅國家啦。咁啊，但係咧就係咪因為多咗咧，就所以先至係擴大咗個打針嘅範圍咧？咁咧就都好多人有唔同嘅意見。咁亦都可以咧打嚟自由風咧，同我哋傾下啦。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呢兩類人士裏邊咧，就我哋可以留意下個數字咧，就係持雙程證嘅人咧，大概香港咧而家咧有40000个左右啦。咁而啲難民咧，大概有13000几位嘅。咁啊，大家對呢個話題嘅話咧，就可以同我哋傾下嘅，歡迎你打嚟1872311。咁好啦，電話機旁邊咧，我哋就請嚟咗一位咧，就係關注啲難民問題嘅咧，就係呢個叫做 Justice Centre Hong Kong 嘅李之學咧，同我哋傾下咧，就關於個難民咧都可以接受呢個新冠疫苗嘅問題嘅。啊，李之學你好。 你好， 系啊，我啱啱听倾开咧，政府就宣布咗啦，都可以帮呢啲咧，就我哋叫做系免遣返申请人啊，同埋呢啲难民咧，就可以接种新冠疫苗嘅。咁啊，佢哋大概有13000几人左右到啦。咁啊，李之乐，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就你有冇初步一啲知唔知道咧？呢啲人士咧，佢哋会唔会有兴趣打，或者佢哋嘅反应系点啊？ 咁其實我哋機構同其他關注難民嘅機構早前都做過一啲初步嘅統計啦，咁訪問咗大概200个難民同埋嘅尋求庇護人士咁樣，咁當中大概60%都話希望可以接種疫苗咁樣咯，咁都可以見到佢哋接種疫苗嗰、那個都幾著弱嘅，都係希望可以接種疫苗咁樣。 咁有冇人已經會揾你幫手，即係話想問一下點去登記啊，或者等等啊咁樣，有冇一啲咁樣嘅求助個案啊？即係初步。 其實都多噶，都多難民或者一啲尋求庇護人士，佢哋都接觸我哋，就話佢哋想打疫苗，但係就唔知道自己係可唔可以打，或者可以去邊度接種咁樣咯。 因為按照政府嘅講法咧，就七月起啦，佢哋就可以喺4至5间啊一啲指定嘅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就安排打針噶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即係你打針呢啲都要譬如上網預約時間啊等等嗰啲安排啦，同埋即係都有啲即係衞生服務中心會叫你自己即係譬如話考慮一下啲咩情況之後可以打，即係可唔可以打到啊咁。嗱，類似咁嘅資訊啊，呢一班咁樣嘅朋友呢啲難民咧，香港嘅咧，其實佢哋收唔收得到嘅？你覺得？ 其實他們因為語言啦，或者接收資訊的渠道比較有限啦，咁所以他們接收一些全面資訊的途徑的而且確是比一些即普通的香港市民 是比較少的，咁所以我們都希望可以跟其他服務難民的機構啦，透過譬如一些外展工作啊，或者一些醫療講座啊，為他們解答一些憂慮啦，對疫苗的，同埋都可以鼓勵他們考慮可以接種疫苗咁樣咯。 你又都擔唔擔心啦？即係話，譬如話，一般市民點樣睇呢樣嘢咧？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啲難民咧，或者你叫免遣返聲請人咧，都曾經立法會裏面曾經討論過嘅。咁但係今次裏邊即係俾佢打埋呢個疫苗咧，你覺得有冇啲公眾嘅睇法？你哋會覺得會到時候需唔需要處理啊？即係話覺得點解要幫埋佢哋去打疫苗咧？咁樣有冇聽到啲咁樣嘅批評或者係咁嘅意見咧？你哋？ 暫時都比較少嘅，因為其實你頭先都提過啦，香港大概有13000个難民或者免遣返申請人士啦。咁其實佢哋當中都唔係個個都可以接種疫苗，譬如當中可能有一啲係16岁以下嘅一啲兒童啊，或者啲人可能唔羈留人士咁樣。所以其實實際上接種疫苗嗰個人數唔係咁多，同埋香港嗰個疫苗接種率亦都偏低咁樣啦。都提到可能有成84万剂伏必泰，可能係啦，8月中都到期咁樣。咁同埋我相信市民都明白，即係你嗰個新冠病毒是會影響所有人的嘛，如果你確保所有在香港生活的人都可以接種到疫苗，其實不只是保障難民的健康，都是保障即是全香港所有市民的健康，防止一些社區傳播啊咁樣咯。 是啊，你知道啊，都有另一個問題咧，就係、是、都有啲即係關注啲 市民或者即係啲難民或者係嚟香港短暫住嘅傷殘症人士啦，因為佢哋喺個公營醫療體系裏面咧，未必可以照顧到佢哋嘅。咁打針咧就即係我哋而家啲劑量都有多啦。咁但係問題個醫療系統裏面咧，就有冇其他嘅資源可以照顧佢哋咧？呢方面你有冇考慮過嘅情況啊？即係譬如有冇足夠醫生或者醫護嘅人員向佢解釋啦，事前應該點樣準備或者係唔係適合打啦咁，同埋打之後即係如果有啲咩特別反應點處理咧？咁呢方面你哋其實點考慮呢個問題咧？ 譬如我相信即係資訊嗰方面都其實係主要希望政府佢喺即係延伸呢個疫苗俾難民群體之餘，係可以考慮到係咯點樣可以進行一啲外展啊，或者一啲講座啊、一啲單張啊，即係確保佢哋有正確嘅資訊啊，去考慮佢哋適唔適合接種咁樣啦。咁同時間我哋呢一啲即係服務難民嘅機構都會即係透過我哋自己嗰個網絡去即係咯安排一啲嘅類似嘅講座啊咁樣。咁而公共醫療系統入面的而且確咧，佢哋係即係一個點即係比較可能忽視嘅一個群體咁樣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佢哋有需要嘅話，我相信即係香港嗰個醫療體系都係會即係幫助到佢哋嘅。譬如如果佢哋打完疫苗之後有啲嚴重嘅反應咁樣，佢哋都係可以睇醫生啊，或者係可以去公營醫院咁樣。咁即係當然希望嗰個情況比較少啦。咁係啦，但係呢一個就係一個即係一直都存在嘅一個制度上面嘅一個問題。咁所以都唔係一時三刻可以解決到咁樣。 但係而家啲難民嘅狀況係點樣㗎？譬如話佢哋如果真係有事嗰啲咧，去公營醫院裏邊咧是不是 会处理他们的个案的？ 他们是可以去公营医院的， 可以的， 是可以的，是的。 是看只是看急症的时候怎样呢？即是其他的情况是不是都可以照顾到的呢？ 其實主要是可能要用用好似同一啲基層市民咁樣啦，佢哋主要都可能淨係可以用急症室咁樣啦嘅服務。咁佢哋用完急症室嘅服務都可以申請一啲醫療費用嘅豁免啦，因為佢哋都係一啲冇經濟能力嘅人士。咁可能另外有一啲即係特別啲嘅譬如一啲心理輔導啊，或者一啲專業啲嘅譬如眼科啊咁樣，就要即係透過譬如急症室去再轉介咁樣咯。 即係基本嘅醫療嘅服務咧，即係喺公立醫院裏面都得嘅，都提供到俾佢嘅。 係啦，都提供到嘅。 你知道啊，另外咧就譬如话你个组织咁计啦，而家有冇特别即系需要揾呢啲人手去点样，即系将啲信息俾翻呢啲咁样喺香港嘅难民啊，话话俾佢知啦，即已经有咁嘅计划啦。咁有冇需要增加咁嘅人手啊？你嘅人手系点样处理咧？去将个消息俾翻佢哋嘅咧？ 暫時都人手方面我哋都係可以應付到嘅。咁其實因為主要都係政府都啱啱先公布啦，同埋嗰個安排都比較繁複咁樣。咁我哋都要等政府嗰邊嘅資訊比較清楚一啲，先至可以有一啲比較確切啲嘅資訊可以話翻到俾嗰個難民社群聽咁樣咯。 但係做呢件事嘅時候，政府有冇同你哋事前傾過啊，或者係徵詢下你意見咁樣嘅？ 我哋即係上幾個月有聯同其他服務難民嘅機構係去信政府相關嘅部門啦，就係都希望佢哋可以考慮即係將嗰個疫苗接種計劃係延伸到去呢個群體咁樣嘅。咁佢哋當時嘅回覆就係話都要視乎下，即係香港市民嗰個接種率係去到邊度咁樣啦。咁我哋都即係好即係好開心，即係前幾日就政府宣布就係咯納入難民去個接種計劃度咁樣。 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李志樂。 好，唔該曬。 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 Justice Centre Hong Kong 嘅李之乐啦，我哋倾紧嘅咧就系政府亦都系准备咧可以让一啲咧系喺香港啲难民咧可以接种呢个新冠疫苗嘅。咁啊，对于呢方面政府新嘅做法或者新嘅政策咧，你有咩意见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我哋先休息一阵咧，翻嚟再倾。 你开始想这个创作的时候，你已经在想自我审查，未必是一些很 political 或者是一些商业性的东西你考虑的时候，你已经慢慢影响到你的整个思维的模式了。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学人串社科》全新一季第一集，请来导演翁子光、彭秀慧畅谈创作与现实怎样平衡。 在个充满现实的障碍里面，我们还有希望用到我们的能力去将我们心里面想的东西 share 出来。 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同大家傾緊咧關於注射疫苗嘅問題，咁政府亦都咧除咗係容許多兩類嘅人士咧可以接種咗新冠疫苗之外咧，亦都透露咗個消息咧，就香港咧就原來都疫苗咧都真係打唔曬啊，因為咧就反應都暫時都唔係咁好啊。咁啊，依啲打唔曬疫苗應該要點樣處理咧？咁政府都提出咗啲嘅意見嘅。咁啊，另外仲有一個消息咧，就話咧就希望大家咧就市民盡量要快啲打啦。咁因為如果唔係咧，稍後我哋訂嘅時候咧係咪能夠追得上咧市民嘅需求咧，可能都有問題嘅。咁啊，对于疫苗嗰方面嘅安排咧，同埋点样处理咧，咁亦都欢迎你打嚟同我哋倾下嘅。我哋电话系18723111。咁好啦，呢、這个时间里边咧，请到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咧，同我哋倾下关于啲疫苗系应该点处理嘅咧。咁，崔俊明你好。 你好，陳生你好， 系啊，崔俊明啊，想問一下你咧，即系話而家我哋政府講緊咧，就有個疫苗咧，即係可能會多啦，咁啊，到底要點處理咧？咁其實我想問一下你咧，譬如話呢啲疫苗係過期，係咪就一定唔能夠再用，或者冇乜辦法可以將佢保存耐啲咁樣？係咪照急於要處理佢哋嘅咧？其實 係嗱，運咗嚟香港嗰啲，當然啦，嗰批咧就應該八月中就過期噶啦。咁、如果過期咧，就唔可以再即係加長嘅時間嘅， 一定唔得噶啦，或者一定唔用得噶啦。 即係好似其他藥都係嘅，即係如果過期日子一過咗咧，我哋一定喺醫學界就唔會用噶啦，因為嗰個品質冇保證。咁同埋疫苗，你知如果打入身體佢冇效咧，你唔知噶嘛，所以要好小心係唔用得嘅嗰啲。 咁我亦都睇到政府嘅講法咧，就係話即係而家都要去處理佢噶，即係譬如話可能係咪揾翻世衞送俾你其他國家咧，甚至賣咧咁樣。咁啊，崔俊明你自己呢方面咧，你會點睇嘅？即係譬如呢啲疫苗，即係如果可能真係就過期啦，應該點處理佢好咧？咁你有咩建議嘅？其實 係嗱，政府咧就同呢、這個BioNTech 咧就買咗750万劑啦。咁當然有部分都未運過嚟嘅。咁其實有幾個方法睇下點樣處理，要同藥廠傾一傾嘅。第一咧就係嗱，而家我哋所謂第一代嘅疫苗啦，如果用唔曬，可唔可以將佢嗰、那個即係嗰啲錢咧，剩翻嗰啲即係嗰個劑量咧，可唔可以買第二代啦？即係變咗可以唔需要曬啦。咁第二樣嘢當然啦，政府就俾世衞。俾其他即係有需要嘅國家，咁但係與此同時都可以考慮一下嘅。如果真係有啲國家真係好需要咧，其實可唔可以轉賣俾佢咧？嗱，始終嗰啲錢都係市民嗰啲錢嚟嘅，即係嗰啲公帑嚟嘅。如果能夠轉賣，咁又攞翻一啲部分嘅錢，咁其實都好嘅。即係個意思咧，即係話世衞我哋又捐啲。咁與此同時，如果有啲國家都急需要用一啲，譬如話印度急需用一啲伏必泰，咁我哋其實可以賣俾佢，咁變咗我哋就唔會話呢啲公帑就變咗即係全部我哋曬捐曬俾人。咁第三樣咧就係睇翻啦，咁當然啦，而家要做嘅就係盡快將嗰個注射嗰個人嘅年齡咧降到12歲。嗱，嗰個好處咧，當然個12至15歲咧個人口就講緊。24万到啦，即係好都唔係好多，但係起碼即係希望嗰啲年輕人都接種，去帶動其他嗰啲仲係猶豫緊嘅成年人都希望接種，喺段時間盡快用得幾多出幾多啦，係啦。 係啊，崔俊明，你講咗三個方法啦，捐咧就冇問題啦，咁但係賣嗰方面咧，就想問下你啦，如果賣嘅話咧，其實係可以嘅係嘛，即係。即係我哋買嘅時候，一直向藥廠啊。咁但係如果我哋而家賣翻出咧，淨係直接同個國家或者個地區去傾，係可以㗎，係咪呢個做法？ 要睇翻佢透過簽個合約啦。咁即係如果嗰間 BioNTech 間公司，即係因為其實佢用唔用佢都收咗你750万劑嘅錢㗎啦。至於你轉賣，咁睇佢簽有冇呢、這個即係規定話。一定是俾你香港不可以俾你轉賣，咁呢個要睇翻啦。不過你睇翻美國啦，嗱美國咧其實都有賣啲疫苗俾加拿大嘅，因為佢知道加拿大都需要嚇。咁、其實佢唔係送，佢係照賣翻嚟。咁所以其實可以參考美國嘅做法嘅嚇。 係，咁你都提到咧，就係可以另一個方法添咧，就係希望個注射嘅年齡降低啲啦。咁啊，嗰度大概你聽講係會有24万人係嘛？即係如果降到12歲嘅話， 24万幾。咁但係人就唔係好多。但是我覺得是可以帶動到即其他成年人都應該盡快在這段時間接種的，因為其實他們主要我們看到主要有兩個原因，他們還是猶豫緊。第一當然他怕那些所謂副作用，但是很有趣，那些副作用很罕有，說了100萬人之中得10多20個，咁樣就同埋有啲未必係同疫苗直接有關係。第二樣嘢咧，就有啲當然你講乜咧，即係政府講乜咧，佢都唔中意噶啦。你要去接種咩？我係唔中意接種。所以呢啲咧就冇得 冇得去， 冇办法噶啦吓， 冇办法噶啦，即系而家犹豫嗰班仲可以帮到手咯，系啦。 嗯，咁但我哋睇翻个副作用啦，或者对呢啲疫苗嘅认识啊等等各方面啦，系咪仲可以做啲功夫？你觉得？因为好多人诶，可能佢真系系担心噶，因为打雷劈人真系有副作用，或者甚至可能即系会唔会影响到自己真系咩性咧？咁出事咧？咁点样可以解决到呢啲问题咧？其实？ 其實要睇翻佢個人嘅，因為咧香港人咧好得意嘅，佢好記得嗰啲負面嘅嘢，但係人哋你諗下，政府又好，醫管局而家都有啲數字，冇打嗰啲就嗰啲中風啊、上心臟病發嘅數字仲多過接種嗰啲，咁其實已經解釋咗就係打疫苗係唔會導致有中風啊或者心臟病發嘅，咁但係始終咧有班市民真係。佢係好驚呢啲咁嘅副作用啊！就算你話100万之中只有唔知幾多個咁，佢話會唔會我就係嗰幾個啊？咁即係比較負面啲嘅。咁其實要正面咧，即係個社會嘅氣氛一定要正面，先至可以推動到啲市民係要打多啲針嚇。同埋事實上講到，其實好多人都講過，無論醫學界、藥劑界啲專業都講過好多次，係話其實嗰個風險，即、就、係、是、接種嘅風險係好低、好低、好低。反而你感染新冠肺炎的風險仲高嚇，咁我覺得咧點咧，即係始終都要多啲有個羣體嘅影響啦，即係嗰啲青少年反而做一個榜樣俾翻啲成年人睇啊，希望啲青少年進化，尤其是大學生，因為喺外國嘅研究發現到咧，原來大學生接種得多咧。是影響翻個社會嗰啲成人去接種 嘅嚇。嗯，係，崔俊明，你覺得而家香港啦，譬如我而家講緊咧，大概接種咗市民個比率，大概都係10几%，17%到啦。咁其實距離我哋呢個即係要達到群體免疫，似乎條路都好遠啊，係咪？你估計，譬如我哋講緊今年之內，有冇機會可以達到一個60%或者70%咁樣嘅比率啊？ 就呢三個月就好關鍵性啦，咁就其實我覺得如果能夠達到50%已經好好噶啦，即係冇望佢， 係嘛？ 咁當然啦，70%都係一個即係、就是、推斷嘅百分比啦。咁但係50%咧，我覺得已經係好成功噶啦。咁但係希望呢幾個月時間咧，啲市民真係明白到，即係唔好咁負面啊，即係正面咁睇樣嘢啦。同埋始終嗰、那個。真係有事嗰、那個，即係所謂有啲副作用，其實都係好輕微，同埋都唔係話有生命危險嘅副作用。 崔俊明，你都提到咧，有啲第二代疫苗咧，係咪已經開發緊咧？咁譬如話，我哋未來啊，即係譬如話，係咪再選購嘅時候，係咪應該主要集中買啲第二代嘅咧？ 啊！呢、這個一定好好嘅問題嚟嘅。嗱，好多市民都話：，不如我第一代唔打啦，因為環境都變種咯，梗係好。 係啊，等下先咯，即係 嚇。即係買電腦、買電話，揾個新嘅 model 先啦。咁嗱，一樣咧就係個 BeyondTech 其實研究咧係打第三針嘅意思咧，其實佢個其中一個研究咧就係、是、要打咗一二針先嘅大前提。 嗯。 即係話你要打咗而家嗰粒一針同兩針先。然後加埋第二代嘅第三針，去睇翻個有效率係咪好高，同埋最緊要就係個變種係咪可以預防到啊？咁所以咧，啲市民就唔好等話即係打第二代，因為其實佢個主要嘅研究話係一定係打咗第一代先嘅。咁、雖然佢有啲研究係純粹係全部係第二代，但係咧有另外嗰三個，因為總共有四個研究嘅，三大研究咧都係打咗第一代先嘅、所以啲市民唔好猶豫啊！如果你諗住打第二代咧，你就未必有機會，即係下一次第三針又去份啦嚇。 咁但係如果政府去購買疫苗咁樣嘅做法嚟講咧，又應該要點處理咧？即係繼續買第一代啦，因為成日第二代裏面嘅時候，真係要等佢第二代先開發，先再做去購買咧。 哦，咁要睇翻佢呢幾個月啲市民嘅反應啦。咁當然，如果呢幾個月反應真係好啲嘅，咁當然可以叫 BeyondTech 繼續。第一代可以運過嚟香港，但個數量可以唔需要咁多咯。咁同埋同藥廠講，剩翻嗰個數量嘅錢，可唔可以轉為買第二代？咁呢個都係一個辦法嚟嘅。咁就變咗嗰啲公帑可以真係用得其所啦。 你頭先又講到話購買疫苗咧，其實我哋做嗰個策略係咪當時都係即係購買得太多？因為而家大家都講緊呢啲即係疫苗嘅公平啦。咁我哋可能香港都係富有嘅一個城市啦，可能即係買得太多啦咁。跟住落去做嘅時候，呢個策略係咪應該要咁做咧？點樣可以預備得好啲？可以應付到市民嘅需求，又唔會造成浪費咁？有冇咩辦法可以做得好啲啊？其實 係嗱，當然啦，佢市民嘅意欲就好難知嘅，最初嗰陣時候。但係就都我哋都睇到咧，講當時佢哋都有話唔同平台都買啲疫苗，但係其實唔同平台咧唔需要買750万劑咁多啦。即係而家當然而家有啲經驗啦，咁將來如果真係兩個平台其實都唔需要買750万啦嚇。咁其實 一半咧，其實已經我覺得已經好好啦嚇。咁所以其實同埋香港係唯一差唔多係唯一一個地方係有得選擇，即係外國根本 政府幫你 安排，冇得揀嘅，真係冇得揀嚇。所以有呢個經驗咧，我相信佢第二次就唔需要買咁多啦，需要每種技術平台買750,000劑啦。 另外都有个讲法就话可唔可以买多两种嘅咧？譬如话未来再选购嘅话，呢、这个你觉得系应该点处理啊？ 嗱，我觉得咧，如果真系都要买多一种咧，我觉得即系又是强身系讲一针啦。当然，因为血栓嘅事件，政府都话暂时会考虑住吓，同埋就话而家都足够啦。咁都啱嘅吓。咁但系如果真系要买第三个技术平台，或者因为其实强身系同一个叫。病毒再睇平台，即係同阿斯利康講，如果真係要買呢種平台咧，其實買強身係好嘅，因為佢打一針嘅啫。咁變咗好多，即係運作上啊，同埋人手方面可以減一半，啊，呢個係好重要。 咁但係你自己覺得，如果譬如話喺政府個角度去考慮咧，係咪應該即係再繼續未來嘅購買政策，應該要考慮多其他一兩種嘅疫苗添咧？ 我覺得就三種已經夠啦，技術平台咁咧，而家兩種你都打唔曬咯，係。不過第三種個吸引力咧。就是、一針咧，嗱一針個吸引力咧係好大噶，即係可能甚至乎而家猶豫嗰個班都話依一針啫，咁都會走出嚟打嘅，咁所以其實都值得考慮一針嗰個強身嘅嚇。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崔俊明，啱同我哋傾嘅就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嘅，咁我先聽下交通同新聞，翻嚟仲有自由風。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的车龙排到芜湖街。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嘅欣平，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电话机楼，九龙入口嘅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咧，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近纪元，咁而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嘅车龙而家排到近船街，坚尼地带皇后大道东交通都系繁忙噶。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三点，成交有2400多张。多谢活跃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618元升8元，美团279.6升3元，盈富基金29.38升2元，小米集团28.15升4元，斯摩尔国际51.15是跌了10.55，阿里巴巴207元升1元，港交所482.8升8.2，中国平安83.9是升了9元，快手204.8跌了8元。比亚迪电子50元系升咗5.25。今日嘅五大升幅股份：阳光油砂、黄河实业、中国信息科技、MI 能源同埋德泰新能源集团。今日嘅五大跌幅股份：瑞强集团、SDM Group、中国环保科技、中型集团控股同埋侨鸿国际。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593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收市报14793点，跌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2，日元108.9，瑞士法郎0.895，加元1.208，人民币6.393，英镑对美元1.417，欧元对美元1.224，澳元对美元0.7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31。港金收市报17670元，比上日收市升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6.3美元，卖出1908.1美元。港汇指数报100.2，下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喺下角道近天美道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啦，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柯达大厦和西湾河近泰安楼，西隧的九龙入口

新闻翻嚟咧，继续自由风嘅时间啦。咁我哋咧就今日有我哋评论员啦，洪伟文嘅，洪伟文打下招呼先。 Hello. 咁嗱，我哋咧就第一个钟头咧倾紧咧就嗰啲疫苗咧，政府就咪宣布咗啦，就扩大咗两个范畴嘅人士咧可以接种啦。咁但系与此同时都宣布咧，就我哋好多疫苗咧就剩低咗啊，即系因为打唔晒嘅。咁同埋咧就即系香港嘅反应咧，就都被认为仲系低嘅。咁而家呢个数字咧，大概咧就系接种率系19% 啦，吓19% 到咧，咁啊距离呢个群体免疫咧，似乎就相当漫漫长路啦。咁啊，到底应该点做咧？咁样咁啊，何慧文，你第一样嘢问下你先啦。你应该打咗啦。 我打咗，我好早打， 系嘛啊？咁啊，但系你又点？你又点样理解啲人点解香港嘅会咁低嘅接种率，同埋即系咁犹豫咧？ 我谂两个原因嘅，一个咧就确实系市民有疑虑啦。咁我哋啲媒体经常亦都报道，我成日都觉得即系。而家政府又会公布噶嘛？即系嗰个有人死，佢死之前打过针，佢死之前又食过饭，佢死之前游过水，咁边样嘢关事咧？咁其实个其实喺统计学上系好容易睇到嘅，即系你话有打针同冇打针有咩分别咁样？咁同埋或者系喺有疫苗接种前，譬如旧年同样时间有几多人咁？即系呢啲我记得政府话系佢会公布嘅，我唔知道公布咗未，暂时我唔好觉。咁，因为科学嘅嘢系咁嘅，而每天都会有人去世，系嘛？咁种种，而且咧，通常都系一啲唔同嘅病啦。就算佢哋去怀疑，因为打咗疫苗有事嗰啲人都系唔系佢唔系死于疫苗噶嘛？佢系死于啲其他嘅病。咁不过系咪疫苗诱发咧？咁样咁，所以呢个就系一个科学嚟嘅。咁你只要睇统计数字咧，其实冇人会100%，但系咧就可以应该叫做我哋叫做即系统计学上有意义嘅一个比较。咁呢个系一方面啦。咁另一方面咧，我谂个问题就系因为香港未够惨。即系你见到美国、英国嗰啲人抢住去打，因为佢哋受够了。系咪佢哋哇睇住咁多人死、咁多人病，于是乎佢哋好紧张。因为恐惧嘅永远都系个相较嘅。你惊打咗疫苗发烧多啲啊，定系惊惹上病死咗多啲咧？咁样，即系我觉得系咁样咯。咁如果香港虽然话啊，好多人都喺度埋怨我哋仲有好多疫情啊，又封关啊，有好多嘢唔得，但系其实我哋嗰个感染率系低嘅。始终咧，尤其嗱，我行出街，你行出街就知噶啦。你睇到嗰啲人嘅所为咧，包括即系大家唔系真系咁惊咯。 尤其是而家最近舒缓咗啦， 系啦，即系大家惊，可能惊条法例罚你款，多过系惊惹到个病毒。你夜晚去兰桂坊街头，你就见到噶啦，一大扎人坐喺条街度饮酒嘅。即系我觉得呢个就系、是、即系如果疫情严重咧。但唔可以咁黑心噶嘛，你又唔可以话喂我咁不如疫情严重啲先打针。但我真系觉得我哋要尝试去话俾大家听，即系疫苗呢样东西唔系今日先发明嘅。用疫苗去对抗病毒咧，人类已经 practice 咗，我谂有一两百年啦，起码。咁系咪100%有效？从来都唔系嘅。系咪对个事件有帮助？系嘅，系嘛？我哋过去对天花、对小儿麻痹。好多种呢啲当年好致命嘅一啲嘅病咧，都系透过疫苗咧而去解决咗个问题嘅。系咪？今日你冇再听过有人有天花啦，小儿麻痹都好耐冇听过啦，系咪？咁呢一只当然系一个比较新嘅病，所以都系一啲新啲嘅疫苗，所以大家系有啲忧虑，我都可以理解嘅。但系你咪又系咁个心里边称咯，即系疫苗嗰个副作用系有嘅。有一个 certain percentage 有。但嗰啲副作用系去到严重定唔严重，系咪去致命定系只系发烧两日，系两件事嚟噶嘛？即系我觉得如果我打咗疫苗发烧两日，跟住好翻，或者针口痛三日，跟住好翻，比较起我有机会惹到，就算医得翻，我肺纤维化咗，咁我一定拣打疫苗噶。即系我觉得我哋要话俾大家听咯，即系呢、這个。这个威胁，即系个病毒的威胁是确实真实存在的。即系我想香港人又未反智到认为冇疫情啦，系咪？即系你见到我哋有时网上见到美国啊、台湾啊嗰啲话疫情系整个成件事系虚构出嚟，因为佢好神奇啦。我想香港唔会咁。但系起码我哋要知道就系两害取其轻咯，即系我哋要谂。 系嗱，关于注射疫苗方面咧，就大家到底你平话自己打咗未啦？如果你都未打，其实你又谂紧啲咩嘢咧？咁欢迎你都可以打嚟自由风同我哋倾下，分享我哋嘅睇法嘅。咁我哋电话咧就系18723111嘅。咁啊，头先啊，同伟文就讲咗啦，即系啲点解心理上啊，点解会唔打咧？咁政府亦都希望继续即系吹谷啦。我哋有个讲法叫谷针啦，都系想咁啊，希望咧个接种率能够提高啲。咁咧就唔同嘅人士咧提出好多方案咁，譬如有立法会议员林建峰咧就可唔可以送呢个自助餐啊、消费优惠啊等等嗰啲咁，咁到底有冇作用咧？咁亦都欢迎你可以参与讨论嘅，电话系18723111。咁好啦，咁到呢个时间里边咧，想请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下呢个话题啦。咁就系中大生命伦理学中心总监欧杰成嘅，欧杰成你好， 你好。 是啊，我哋啱啱傾緊咧，就係政府即係而家咧一路都係想希望多啲人去接種呢個疫苗啦，亦都社會人士好多人都提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啦。咁其實我哋知道咧，你都好關注呢、這個即係關於疫苗或者咧到底即係應該點樣處理啊，即係有關呢啲問題嘅咧咁。咁不如我哋想先請你講下先啦，即係而家即係市民對呢個疫苗都仲係好有觀望嘅。咁到底其實應該點樣吸引你可以去打咧，或者你點樣評價呢啲即係各種方面嗰啲提出嘅建議咧？ 我自己想即是在现在这个阶段呢其实是不是可以考虑做一些少少实证的研究或者调查呢，我们一般就会觉得市民他观望是或者他怕疫苗那个副作用或者太过担心了。但这个是一个假设嘛，即是究竟是不是有很多市民是恐惧副作用，一定是很多市民觉得疫情在香港都控制得不错啊，都不需要那么急去打那么你打。虽然话一般副作用是轻的，但系间中亦都可能有严重的反应啦。咁所以究竟市民嗰、那个目前嗰个犹豫或者观望，系究竟系基于风险嘅评估，咁系理性嘅，我觉得。因为系一啲我哋成日都假设佢系咪一个恐慌，所以就要教育等等。咁呢个我觉得系一个实证嘅问题嚟嘅，其实唔系一个意见嘅问题咯。 咁你自己所得咧，你有依方面，我谂你都要好留意啦，杰成。你自己又觉得市民呢个心理状态系点样嘅咧？点解会咁样咧？咁抗拒咧，即系所谓。 我自己嗰个观察就未必去到抗拒咁严重嘅，即系话系咪好多话我死都唔打嘅啦？我相信呢个系会好少数嘅。我感觉上仲系会有相当嘅人系觉得等真系我需要去旅行或者可以去旅行嘅时候我先打啦，等有疫情。有起伏有反覆的时候再睇定啲啦，即係嗰种我讲係多嘅。真係好恐惧疫苗嘅人係咪咁多，我自己身边接触嘅人就好似都唔係咁多，如果有嘅话好可能都係佢自己本身有一啲病啊或者一啲长期嘅本身有啲问题，佢唔係好肯定去打係咪好适合。所以我觉得两边功夫都可以考虑去做的。 即是按照你的讲法，其实人们是观望犹豫就多过说是抗拒或者是坚决不打。 在香港的情况我当然不能够排除你人口里面，譬如假设有一成人是真的抗拒或者真的很担心的。但其实我们现在说那个群体的免疫都是希望六成至七成的嘛。咁如果你望住大众嘅话，我头先讲嘅意思就係话大众好可能唔会有四成人係恐惧打针啦，好可能係多啲人係观望啦。 咁要观望就即係就令到我哋个接种率即係都好几低㗎喎，係咪呢？即係你觉得即係如果我哋真係话要达到呢个群体免疫嗰种。 而家系咪算好低？我自己觉得以香港嘅疫情即係咁一路控制得咁好啊。其实而家打咗即十几个 percent， 我就觉得都唔算好低，系慢啲啦。但如果你譬如比起其他控制好好嘅地方，譬如台湾喺未爆发之前系讲得2%，当然佢疫苗供应都有问题啦。但系即系好多国家如果系控制好好嘅时候咧，其实可能都会达唔到10%嘅。咁所以我你话香港系咪情况好差？我又觉得唔系。当然即系我理解，即系政府都有啲心急。因为经济啊、通关啊等等的需要，都会希望早啲去多啲人去打，这个都合理的。咁但是我成日觉得我哋唔需要一定成日发好负面嘅信息，话香港做得好差，啲人好抗拒。然后跟住啲人佢唔系抗拒个心，都俾你咁讲，可能会有啲反感。 咁所以我覺得與其咁嘅時候，係咪從我都覺得從一個實證平和呢個方式去搞清楚個問題，然後跟住去逐步點樣去推進咯。 嗯， 歐生，我感覺都同你差唔多，即係我啲身邊啲朋友，如果佢冇打咧，佢哋都唔係話好驚打，即係覺得睇定啲先啦，又唔係咁急啊咁樣。呢、这個都係有真係有咁嘅感覺嘅，咁但係我就想問一下，咁你譬如如果真係有啲人建議咁啦，用一啲 incentive 啦、啊、即係吸引啦，無論係假期啊、錢啊、唔知乜嘢啦，咁有海洋公園飛啊嘛，我琴日聽到唔知邊個講，咁你覺得會唔會有用咧？ 我哋平時如果比較點樣講咧，即係本行講醫學專業咧，就通常都唔係好中意用。有因嘅，即係譬如你一個人佢做手術，佢承唔承諾一隻藥，都係我哋講 informed consent 知情同意，都係一個理性決定，就盡量唔好有其他嘅參與。就算我哋講到嚴重到捐腎、捐助器官都好重要啊，都希望唔好有錢嘅有因，人捐器官啊等等。咁但係喺呢個情況，我又最近我有少少輕微調整咗個諗法，就係話。呢件事因为佢牵涉嘅唔系净系个人嗰个健康嘅抉择， 冇错， 佢系一个即系公共利益同埋嗰个社会群体嘅问题。咁如果系一个从公共政策嘅角度睇，有一啲合适嘅诱因，唔系太过分嘅，咁好可能道理上都说得通嘅，我觉得，因为呢个毕竟唔讲紧你一个人做唔做手术嘅问题吓。 嗯，但系你觉得而家譬如提咗出嚟咧，头先讲噶啦，即系话可能送下。入場券啊，演唱會都有講啦、啊、其實有冇用咧？你覺得或者有咩其他？如果你覺得有因，你都開始啊，歐傑成，你都覺得應該都可能有用嘅。咁有冇啲其他有因？你又曾經諗過可以做啲建議咧？ 我自己就冇特別即係喺度少度橋咁，我就冇啦。但係即係我覺得我觀察即係、就是、香港過依年齡裏邊抗疫，其他即係當中間有啲起伏或者有啲問題，但係。整體我哋嗰個方式就係一路調整試驗同埋去檢討，嗰、那個大方向其實係做得唔錯嘅，我覺得。咁如果我哋即係講有因，其實都係咪都可以用呢個諗法咧？所以我哋唔需要馬上去揾一種萬靈丹，大家一打拋出嚟就好一窩蜂，唔需要嘅。其實你可以試某一啲有因嚇，咁、譬如啲旅遊有關內部。家人而家好兴 staycation， 即系嗰啲去边度去 住酒店啊，住下 酒店咯。咁都喺疫情里边，都啲人话紧俾你听，佢想做乜嘢嘛？其实系咪？咁我觉得如果系用一个逐步去试嘅方式，我反正我哋个疫情唔系话听日就会严重爆发啊嘛。咁所以仲有啲时间可以去逐步去试咯。我觉得 其实疫苗气泡咧，即系有两种讲，一种咧就系即系旅行嗰、那个，譬如新加坡个啦。咁另一个而家嗰啲咩酒吧嗰啲，佢都系叫疫苗气泡噶嘛，好似 系嗰个系一个广义嘅讲法。 系啦，咁但系呢种如果我哋喺呢度再。加多兩錢肉緊，即係話嗱，你打咗咧，我就真係冇限啦。譬如啊，十二人啦，或者你可以開到兩點啦，然之後十二點啦，咁係咪會有效咧？你覺得或者即係冇有效，即係覺得係值唔值得咁做咧？應該咁講。 政府最近都有試過咁樣係咪？即係啲食肆就開到幾多點，跟住員工又點顧客又點，咁都有呢個思路。不过嗰个思路，我觉得出街嗰个信息就好似都几复杂。 系 A B C 餐。 我跟呢个议题，你叫我而家即时讲，究竟我真系呢个问题。我最近有啲朋友话想好耐冇见，一聚翻，即系以前啲旧同事嘅六个人咁，咁六个人系应该系揾边啲食肆几点钟？ 系啊系啊系、啊，我都面对同样问题。我下个礼拜有个首映礼，咁完咗九点半，我九点半先有饭食，边度会开咧？咁我唔知道去边度揾， 复杂啊复杂啊！ 即系通常我觉得有因嘅措施系简明，系会好过复杂啊。咁当然喺从一个设计，你梗系想设计到好似好多方式嘅调整。咁但系实际上人嘅行为就唔系咁细微俾你微调到。咁所以我覺得係清晰，我覺得可能係重要嘅。譬如你講坦講，我覺得可能公園迪士尼嗰類嘅飛啊、station 嗰啲，我覺得係比較清晰嘅。咁我覺得向清晰嘅方向諗，就可能會好啲。 即係你意思話不妨係提出唔同嘅方法，就測試下個反應係點。 係啦，可以逐步試啊嘛，嚇咁又跟住就睇下點啦。 系，欧其成啊，都想问一问啊，你关于啲疫苗咧，我哋而家都讲到政府话咧，即系可能系好多会剩低啊，即系处理唔，即系我谂未必打晒啦，咁啊可能要用唔同嘅方法去处理啦。呢方面你自己都有睇法噶嘛？即系你呢啲咁样喺个再分配里边咧，到底应该点做咧？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 我比较早阶段喺信道一个专栏写嘅时候，我都提过香港推展疫苗接种嘅时候咧，都要预一预计。唔好希望最後尾唔好搞到剩咗要倒去堆填區，我真係咁講。咁因為你全世界嚟講，無論點樣睇疫苗都係矜貴嘅。咁所以即係如果係用唔曬，而家主要睇落係因為復必泰佢有比較嚴謹嘅到期嗰期限嘅問題。咁我覺得政府個諗法，如果要真係睇落會剩一啲譬如幾廿萬，即係去找一些地方去給了其他人先，我覺得這個都很合理，因為本來全世界就應該有一個互通有無去幫其他的機制嘛。那你真的有些其他地方，台灣最近是先明例子，但是都有其他地方是 台灣可能不肯要 好實 因為復興 到手興那你就算幾十萬劑不是很大幫助都好，都是幫助，所以我覺得向呢個方向諗都好，都係幾好嘅。我覺得， 即係送咗出去，送俾一啲有需要嘅國家或地區咁。 即係個期限真係用唔曬咯，咁你真係唔好抌咗佢咯。我覺得係因為真係好嘥咯，唔係錢嘅問題，係即係全世界都係其實係真係求疫苗嘛。 但係呢個我哋係咪反映咗當時即係政府呢個訂購嘅時候咧，係做得太過即係太多啊？即係訂購係令到而家出現咁嘅情況，有冇咁樣嘅？ 這個、其實你如果睇其他地方都有同樣情況嘅，即係你當時嗰個疫情啱啱爆，疫苗都未研究到出嚟嘅時候，你都只可以每個政府你積極去做，都只可以去諗兩三隻就預訂多啲。咁你當藥廠佢都未做好嘅研究，佢梗係樂於見到有人預訂啦。如果唔係，而且佢分配都全球爭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就冇乜得抱怨嘅。即使我哋每一年嗰個流感針都唔能夠做到100%準確打幾多針嘅啊。咁所以呢、這個恐怕唔係嗰個問題所在。我反而會有啲覺得，即係無論點樣講，即係市民嗰個行為點樣反應點樣樣。我哋始終都要預咗人群就係人群啊嘛，即係佢有唔同嘅反應。你如果譬如係籌備嘅時候，假如係 好啊，因為時間關係咧，唔該曬歐記成先啦，先聽下新聞啦。要 制裁一名涉嫌嚴重侵犯人權嘅中國官員。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针对美方公然为邪教组织张目，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对中方人员实施单边制裁的行径，决定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约翰尼·摩尔实施制裁，禁止摩尔及其家属入境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敦促美方纠正错误，撤销所谓制裁，停止借所谓宗教问题干涉中国内政。赵立坚批评美方所谓的报告罔顾事实，充满意识形态偏见，大肆诋毁中国宗教政策，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对此坚决反对。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日天气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区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听日大致天晴，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周末及下周初骤雨增多及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咧，就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较早前近丽城花园对开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拖走咗，而家呢一段屯门公路嘅交通就回复正常。咁但系后少少咧，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大涌道回旋处一段嘅交通就非常繁忙，车龙一路排到近丽景。 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在稅務大樓，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的龍尾在皇后大道東灣位，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排到空中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新樓街，加士居道過海的龍尾斷斷續續排到近渡船街天橋果欄對開。另外，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東行的龍尾近嘉華國際中心，東隧九龍入口車龍就排到收費廣場對開。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老道去獅隧的龍尾在沙福道，龍翔道西行去獅隧慢車龍尾在黃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龍入口交通比較擠塞，車龍排到觀塘繞道近 Megabox， 將軍澳隧道九龍入口的車龍就排到落觀塘繞道近九龍貨倉。在路面方面，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顺德中心一带交通非常繁忙，车龙一路排到告士打道近柯布连道，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的车龙就排到近船街，而花园道上山近爱都大厦一带交通是非常繁忙，龙尾去到金钟道，车龙排到近太古广场对开。九龙方面，彩虹交汇处一带的交通都是相当繁忙的，现在龙翔道去荃湾近彩虹村的龙尾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和伟业街近常宜道，而反方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平社一段的车龙就排到近星河名居，清水湾道下去龙翔道龙尾就排到过了圣若瑟英文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下村，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苏屋村一段而家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北雅山花园，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到路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大埔的老围一段慢车，车龙就排到天富海湾。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专辩论赛2021准决赛， 辩题是派发消费券比现金更符合社会利益，正方香港大学。 我哋系香港大学粤语辩论队嘅代表，咁嚟到大专辩论赛嘅四强，希望之后比赛可以顺顺利利打出一场精彩嘅比赛。 比赛片段会喺星期日夜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大专辩论赛2021，越辩越明。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透过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以透过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已经在1月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2号至3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小一注册证附上的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4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洪慧文。 自由風回來，仲要有一個鐘頭想傾一個不如輕鬆啲嘅話題啦，洪偉文。咁我頭先又講咗啲疫苗啊，打唔打針咁嗰啲啦，即係大家都有好諗緊噶啦。咁咧，但係另一個咧，就因為我哋個疫情都慢慢開始都舒緩咗啲啦，咁就好多即係旅遊嘅方式都慢慢開始都放鬆噶啦。咁原本就想同新加坡做下旅遊氣泡，不過又唔得啦。今次又唔關我哋事喎，今次係對方喎，係新加坡方面叫停啫喎。咁好啦，咁未可以外遊啦，咁可唔可以做多少本地遊？或者其他旅遊方式咧，咁咧就喺疫情之下咧，雖然封關咧，咁但系咧就終於有個另一個選擇啊，嚇俾大家咧就係嘅公海遊啊，就係坐呢個咧呢個遊輪啊，咁就喺香港嘅啫嚇，即係香港嘅範圍，咁咧就即係唔會出去，唔會停靠喺其他國家嘅。咁就係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咧就宣布嘅，咁咧就話預計咧最快可以今年啊7月底咧就復辦呢個遊輪嘅公海遊啦，咁咧就可以俾香港居民參與嘅，咁邮轮就不会停泊靠香港以外的港口。好了，如果有公海游，我会问你有没有兴趣呢？ 我个人就没有兴趣的，不过呢就我是支持这件事的。 嗯， 即是我个人就 其实好简单，熄咗电话就系放假噶啦。其实，无论我喺边，香港我都可以喺屋企休息一下都其实 OK。但系咧，对好多人嚟讲，就是、你睇我，其实我觉得游呢个公海游同呢个 staycation 系差唔多嘢嚟嘅啫嘛。 差唔多咯，系啊，即系你又走得， 你又唔会同其他嘅境外嘅人士有任何嘅接触。咁我甚至乎我覺得政府有啲苛刻添啊，點解一定要50%原在量咁啫？酒店我哋又冇咁嘅要求，係咪？其實我覺得只要佢啲員工打曬針啊，同埋有曬呢啲防備嘅設施，包括檢測啊、隔離設施啊嗰啲咁嘅嘢咧，其實應該係 O K。不過佢話開始試咪試咯，試可能都未有咁多人去報名嘅真嘅，係咪？酒店而家都唔係即係超爆滿啦，雖然多咗人多 staycation， 咁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就唔會，但我覺得對於香港人嚟講咧，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大家真係好悶，係啊， 同埋多個選擇啦。咁嗱，按照呢個公佈咧，就政府就話咧，就遊輪服務咧，原來就去年二月起咧已經暫停嘅咯，都停咗成15个月啦。 係啊， 咁嗱，而家恢復翻 未執笠都好叻㗎啦，呢啲公司真係 頂得住啊， 頂得住。 咁但係咧就都好多要求嘅，即係而家再辦呢個公海遊咁啊，包括咗咧就船員嘅檢疫嗰方面要做足嘅功夫啦。咁咧就要完成呢个接种疫苗嘅船员，仍需要咧系每隔14日咧岸上要接受呢个检测嘅。咁啊，乘客嗰方面咧都必须要接种两剂疫苗，就经过14日之后嘅先可以参与嘅。咁啊，邮轮嗰方面咧就正如你头先讲咗啦，咁咧就订载量咧就要系50% 嘅啫。咁啊，种种不同嘅限制之下咧，咁到底会唔会受欢迎咧？或者经营嗰啲经营者啊，又点睇今次重开呢个公海游咧？咁不如我哋咧就请嚟一啲业界人士同我一齐倾 好 嘛？ 好啊。 咁我哋就请嚟咗咧星梦邮轮嘅市场部高级副总裁李凤霞，同埋星梦邮轮嘅市场部副总裁叶静文两位嘅，系两位好， 系主持好， 系你好，我哋今日好热闹啊，你两位一齐啊参与。我不如讲下先啦。这个公海游咧，就头先我讲咗啦，简单咧地讲咧，政府咧就系啲船员检疫啦、乘客啦，同埋就啲游轮上边咧嗰个载客量咧都有规定咗嘅。咁好啦，两位或者你同我哋讲下啦，即系如果咁嘅限制之下咧，你哋初步估计啲反应会点样咧？ 其实我哋喺呢个我系李凤霞啊，大家好。咁我哋系啦，我哋其实喺呢个政府公布之前咧，我哋都自己做咗一个调查嘅，咁我哋嘅调查结果显示咧，其实超过70%嘅人咧都系好想我哋参加我哋呢个海上游嘅，所以咧其实当然啦，依家政府有一啲更加严格嘅防疫措施啦，喺游轮上面啦，喺游轮上面啦，咁可能会即系令到我哋嘅收客嘅范围系窄咗啲嘅，不过我哋相信咧系因为出境旅游都未开放啦，咁好多旅客呢其实都好渴望呢係即係真係有一个好似出境咁样嘅旅行嘅方式啦。咁我哋觉得邮轮呢係离开呢个港口嗰刻呢係可以带俾你呢一个真正旅行嘅感觉啦。咁所以我哋相信呢都会反应好热烈嘅。 反而你即系，但系咧，譬如话乘客嗰方面咧，政府都做好多规定嘅，譬如又要接种两剂疫苗啦，经14日之后先去参与啦，仲要喺登船之前48小时内又再接受呢个核酸检测，咁啊证明冇染疫先得嘅。咁嗰方面啊，虽然你头先话咧就调查就有70%市民即系愿意啦，咁但系要做足咁多嘢，会唔会影响到你哋嗰个到时候即系客源嘅咧？其实？ 其实我哋都有睇住啲数字嘅，即系嗰啲接种率嘅喺香港。咁我哋睇到咧，如果喺到七月份咧，大概我哋估计有差唔多接近200万嘅人去打咗两针啦。咁我哋觉得呢个数字都系一个唔错嘅一个数字啦。咁我哋随住呢个政府嘅推广啦，咁我哋相信更多人为咗之后跨境旅游啦，都会考虑打疫苗啦，咁我哋相信呢一个越嚟越多人接受咧，系会越嚟越多人系想率先去尝试下我哋嘅海上游咯。因为我哋其实都睇到之前嘅 staycation 咧都好受欢迎啦。咁我哋其实邮轮咧，我哋嘅价钱咧又其实系仲平过 staycation 嘅，咁就又系包埋我哋嘅餐饮啦，同埋有船上面有好多嘅娱乐活动啦，咁我哋相信都系会受欢迎咯。 李鳳霞，而家你哋譬如話開放咗啦，而家政府嘅講法咧就係七月底，即係七月早到啦就可以七月底咧就復辦啦。咁你哋估計啲客源係點樣嘅咧？係家庭啊，抑或是係即係邊一類人？你覺得最有吸引力，或者最想去報即係參加依個咁樣嘅遊輪咧？ 咁我相信我哋係想喺暑假呢個黃金檔期啦，都係一啲家庭嘅旅客啦。咁咁依家目前為止，16歲以下嘅小朋友係唔使打疫苗噶嘛。咁如果只要父母都係接種咗，咁佢哋就可以帶埋小朋友一齊上嚟。所以我哋都覺得家庭客係我哋嘅主力嘅市場咯。 即係七月開始就係放暑假啦，係嘛？即係諗住係作為一個即係冇外遊嘅一個代替品啦，可唔可以咁講啊？即係你亦都係咪主力會去吸引呢批即係咁樣家庭嘅客户啊？咁樣啊，個來源咧？ 家庭嘅客户咯，同埋其實我哋係做呢個調查嘅時候都發現，其實一啲年輕一啲嘅，即係嗰個夫婦啊，或者朋友啊，咁佢哋都要好有興趣參加呢一個海上遊嘅，因為佢覺得係喺呢個目前狀況之下嘅一個最好嘅選擇咯。 咁、那个行程个设计系咪主要就系三日两晚系咪咁啊？即系出得出海。 我哋每一个星期有三个航次嘅，咁就有星期日出发嘅四天三晚啦。咁有星期三出发嘅三天两晚啦，都有个星期五出发嘅周末航次嘅。 三种即系可以揀嘅。 系。 咁我亦都想知道，譬如咪喺个船上面咧，即系 station 嗰啲咧，就系酒店，好多人就系都去轻松下啦。咁有啲人亦都整咗个房之后就开 party 咁样噶吓。咁喺船上面，其实主要佢哋系会有啲咩嘅娱乐或者有咩做，即系因为你到时候抗疫，我谂你都唔可以话即系好多人聚集噶嘛，系嘛？咁嗰个船上面可以俾到嗰啲客有啲咩特别嘅娱乐啊，或者系活动嘅咧？ 我不如以我哋新加坡为例啦。我哋因为新加坡嗰边都去年11月份已经复航啦，咁到目前为止呢我哋都系零个案嘅，咁佢哋呢其实都系有一个好严谨嘅防疫措施嘅喺船上面，咁譬如话我哋喺船上面嘅餐厅啦，咁我哋都会跟返即系嗰个岸上嘅一啲嘅措施啦，譬如话如果你系岸上系六人嘅或者八人嘅，咁我哋一台嘅，咁我哋都会跟返嘅。咁我哋除咗呢样嘢呢，咁譬如话好似泳池啊或者 gym 啊，咁我哋都系要提前登记嘅。咁我哋有限定一半嘅人数嘅，即系唔系即系你随时嚟随时可以参加到啦。咁当然我哋船上面都有啲即系表演啦，咁我哋都系会按照呢、這个一半嘅人数去设定嘅，咁我哋仲有好多其他嘅一啲嘅活动啦，因为我哋有好多 open deck， 即係户外嘅地方，咁係可以呼吸好多海上嘅新鲜空气啦，同埋可以做好多运动啊，同埋消闲活动嘅。 咁喺船上面做嘅防疫措施係咪同喺岸上嘅政府而家做緊嘅係基本上一致嘅？ 啊，你好啊 ，Hello 大家，我是 Phoebe 啊，叶正文啊， 系正文。 咁啊，先我讲一讲咧，我哋即系星梦游轮所做嘅事啦。喺我哋嘅角度嚟睇咧，我哋堪称咧应该系香港咧其中一个最安全嘅地方，因为除咗我哋嘅船员啦，甚至客人打针之外咧，其实我哋星梦游轮咧系业界率先第一个推出一个防控守则嘅。咁我哋系邀请咗咧挪威一个好著名嘅 DNV 船级社啦，咁就帮我哋按照而家即系当时嘅疫情嘅情况咧，制定咗一套规范。標準去再成個船睇過曬我哋嘅，譬如通風系統啊，各樣嘅設施係俾咗個認證我哋，咁等大家有信心知道我哋達到世界級標準。點解呢？因為其實啲 NV 船級社咧，佢平時係幫邊一個去做一個認證嘅咧？其實係幫一啲國家級嘅醫院啊，咁佢哋有高度嘅衞生標準，咁呢個係基礎，我哋已經打咗落嚟。咁當然啊，隨住疫情嘅發展，隨住唔同地方嘅需要咧，我哋譬如過往喺亞洲已經復航咗超過十個月嘅時間，我哋一直都保持零疫情嘅記錄，即係話我哋船上面所做嘅設施配合翻當地政府嘅需求，我哋一路都係保持一個好好嘅零疫情記錄啦。咁另外其他防疫措施，譬如話因為你知每次上船，我哋係講緊可能有千零個客人嘅話，我哋唔想佢喺碼頭聚集，咁我哋就可以喺網上做一個預辦登船啦。同埋有一個咧我哋為咗呢個疫情咧，亦都係研發咗叫 Trace 嘅一個人流密度監測器，咁佢係咩嚟咧？叫 Trace 咁得意咧？ 其實就係客人咧就需要大家都要帶住喺身度嘅。咁佢個作用係咩咧？佢係會監察住大家係咪有 1.5 米呢一個社交距離嘅。如果你兩個人企得好近，過咗五秒都唔喐咧，佢就會有響聲提你，你哋要保持一個 科幻片我都見過呢啲嘅。 是啊，冇特別，因為其實你諗下，因為有時太開心唔記得咗，有人提下你，有個催查，再加上我哋同事，其實因為我哋船上有1000個同事啦，咁啊又會緊密去留意翻，客人有冇戴口罩啊，有冇戴翻個催時，又會提翻大家之餘咧，其實我哋船本身咧已經有兩間負壓病房嘅，咁但係我哋為咗呢個疫情嘅發展咧，我哋特登新增咗50間可以做一個隔離嘅病房，萬一如果有任何狀況咧，其實我哋都可以配合到。另外，我哋都特登去买咗个 PCR， 即系一个检测嘅仪器咧。就如果万一有任何状况，譬如客人发烧啊，我哋都可以从呢个检测里边一个钟左右咧，就会知道究竟客人系阴性啦，定阳性啦，再进行其他有需要嘅措施咯。 你头先讲咧就话，即系一路营运咧都一路都零个案啦。咁但系咪净系新加坡啊？就有冇其他地方都已经开办咗？ 其实咧，我哋先闻论咧，其实喺去年7月26日咧率先营运，其实系台湾。跟住11月7日咧，其实就系新加坡，所以点解我哋其实有接近一年嘅经验，一路都系保持零记录啦。但系当然因应翻当地嘅疫情发展，咁我哋就会配合唔同嘅需要作出变动咯。 你睇啱啱提到咧，譬如新加坡同埋台湾就啦，啱最近疫情又即系都突然间好猛啦，有冇影响嘅？即系如果佢当地嘅情况疫情突然间转变咗严重咗，咁对你呢个海上游轮有冇影响嘅咧？ 其實咧，如果大家有留意新聞，因為而家台灣嘅情況就比較即係有啲個案發生啦。咁配合咗政府嘅發展咧，我哋係暫時因應政府嘅安排咧，我哋係暫時停咗營運、 都要停 嘅。但係當然啦，有停，暫時停咗，因為其實都係配合翻政府嘅發展嘅需要啦、因為我哋都係台灣嗰邊即係一路做緊呢一個七月開始一路營運緊。咁既然政府覺得這個時候似乎係有需要停一停，咁我哋就配合。但至於新加坡咧，雖然我哋留意到其實新加坡唔係話長期。即係清零嘅情況，咁但係而家我哋都配合政府嘅發展咧，我哋都係繼續營運嘅，但係當然就會控制住根據政府嘅安排，控制住嗰個人流同埋人數咯。咁但係我哋係正常營運中嘅新加坡都。 係啊，嗱，即係兩位都想問一問咧，大家記得咧，譬如話今次嘅疫情裏面咧，大家都會有啲人仲記得咧，有啲事件發生喺遊輪上面咧，即係譬如日本鑽石公主號啊等等嗰啲咧，都當時都引起好大嘅震盪，因為咧就遊輪裏面咧，即係好多時嘅拍案啊，點樣安排啲人要即係治療啊嗰啲咁。咁因為你喺遊輪上面咧就唔係喺個岸啊嘛，即係你譬如一有事咧，你岸上咧就即刻可以安排到啦。咁我哋如果真係話，舉個例啊，即係有事嘅話咧，喺遊輪上面你到時候點處理咧？如果即時要 嗱，其實咧，我哋喺船上面咧有兩位註冊醫生，同埋頭先提過咧，我哋有兩個我哋有一個PCR test machine 嘅。咁其實咧，我哋都可以，如果萬一有客人有一定嘅症狀咧，我哋已經可以即時做檢查。頭先都提過，其實一個小時左右，我哋已經會知道究竟客人係陰性定係陽性。咁當然希望係陰性就冇事。如果萬一陽性，好似今日根據邱騰華局長都講啦，其實已經有人檢測咗之後係呈陽性嘅話，隻船係必須要駛翻嚟香港。 因為有事嘅話就要翻嚟 政府。直接翻嚟香港，因為其實我哋都係公海啫嘛，即係唔會話非常遠嘅地方。咁其實公海可以寫翻嚟，之後就再配合即係政府。之後我同政府傾啦，個細則究竟如果有個客人不幸係有件咁嘅事啦，我哋之後應該點樣安排？咁都係配合翻政府嘅需要咯。因為同埋頭先都提過，其實船上面有足夠嘅隔離房間，即係有50間咁多，包括佢嘅密切接觸者，我哋都可以適當地安排咯。 喺船上面咧，啲乘客或者即係參加咗呢個遊輪嘅咧，就係咪需要每日都要檢測嘅？即係個安排會點做嘅？ 唔使每日， 唔需要。 因為其實剛才都提過，其實我們最長都是43夜和3日2夜，其實都是一個比較短的航次。其實你上船本身是打針，上船又做了檢測，這個安排應該相對足夠，我們認為。 那船員那方面又怎樣去保證他要做足這些這樣的措施啊等等的呢？ 船員除了我們打了疫苗之後，我們其實14日都會檢測一次的嘛。 是船员就是14日，咁其他嗰啲系咪全部都要打晒针噶咯？系咪咧？即系要上船做呢个服务嘅话， 系啊，系啊。 你意思其他系咩？即系其实佢得船员嘅啫嘛，同埋乘客嘅啫嘛，两个分类嘅啫嘛，系咪？即系 船員即係當然包括咗其他咧 乘客咯，冇錯， 即 係 全部喺船上邊係啦，即係提供服務即係做嘢嘅都要打咗嘅， 係啊係啊， 全部係啊係啊，佢要求係全部都打咗針，係啊都得。所以點解頭先講笑話，我哋係全香港最安全嘅地方之一，因為你因為喺一個地方。為你提供服務的人和你周邊的客人都全部打了針，我想香港不是那麼多地方可以有這個 打兩針、啊、沒有香港沒有這樣的地方，其實 599F 都沒有規定到這樣，所以 郵輪是非常安全、啊、真的 唔係咁，但係咧係啊，就係、是、呢個咧，即係都係一個新嘅活動啦。即係頭先正如講咧，即係香港都停咗好耐㗎啦，已經其實。咁我再恢復翻啦。咁其實喺船上邊咧，即係你哋嗰個保證，即係頭先你都講做咗好多措施㗎啦。咁但係咧，譬如話我哋再問翻下咧，譬如話即係上去參加嘅話咧，咁譬如如果屋企嘅，咁係咪基本上都係個活動單位或者活動咧個群體啊，都係自己屋企人？就你哋係咪會仲有一啲有冇一啲即係大型啲嘅群體活動，可唔可以喺船上安排嘅咧？即系譬如睇表演啊，或者即系等等嗰啲有冇噶？ 其实我哋喺船上有，譬如头先我有提到嘅，我哋有一啲电影啊，或者系表演啊，咁我哋都系按照一半嘅呢个容量去进行呢啲项目嘅，都保证有足够嘅社交距离嘅。 同埋都要求佢戴口罩噶嘛，系咪？所有人都 一定要戴口罩嘅。 即系除咗游水嗰阵时啦吓。 系啊，即系头先我同事都有讲过，关于我哋嘅 tracing 啦。咁佢就算你两个唔系同一间房嘅人，你如果企得距离超过 1.5米，佢都会提醒嘅。其实可见我哋其实嗰个系做得好足嘅。 嗯。我又想問一下，譬如話你個從個經營嘅角度去講啦，咁嗱，而家咧政府嘅規定咧就係你嗰個載客量咧只係按原載客量嘅 50% 嘅啫，咁即係只能夠即係一半嘅設施去用或者招呼一半嘅客人嘅啫。其實個營運上面咧，其實係都唔係咁容易喎，係咪咧？即係你聘100人嘅話，你只能夠收50個嘅啫。 咁我哋其實員工咧，我哋都相對減少咗差唔多四成嘅。 Oh. 我哋之前可能會有1800個員工嘅。咁喺呢個方面，我哋都減少咗嘅。 即係個成本嗰方面都相應地 cut 啲啦，即係係嘛，即係咁講。 係啦，即係相應減少咗少少啦。 咁你冇咁多客又唔使咁多人服務。 即係以我哋喺新加坡營運嘅經驗咧，咁我哋係OK 嘅。如果是一半的情况之下， 即都可以维持到有盈利的嘛，不用蚀的嘛。 是啦，那大家其实在这个新的情况之下都要变通啦。那我想我们的业界都要有生存的空间啦。那其实我们在这个服航呢，香港其实我们旅游业界呢都很支持我们的，因为他们我们都是大部分的销售都是通过旅行社会销售的。咁我相信我哋邮轮服航呢是对整个旅游业界是好有好处的。咁他们都可以复工啦，咁可以即是搵返一啲收入的来源啦，他们旅行社嗰方面。 我又想问一下啦，即系嗱，而家咧就系叫公海游咧，即系净系出公海跟住翻香港啦。咁而家邮轮嗰方面啲疫情之下咧，有冇啲系唔止净系公海嘅，可以去其他地方有冇嘅呢个服务？ 咁目前除咗我哋如果通超 bubble 嘅话，就可以去其他国家啦。咁喺目前我哋喺亚洲复航嘅两个地方都系国内游啦。咁如果系台湾嘅话，咁佢可以有唔同嘅离岛啦，咁系有唔同嘅城市啦，咁佢可以多啲嘅路线嘅选择。 台湾有多几个港口。 咁但係新加坡都系同香港一模一样嘅，都系公海游。 公海啫，好啊，咁啊唔该晒两位先啊。 唔该 好啦，咁我哋先听下新闻啦，翻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卫生署过去一个星期接获217宗曾经接种新冠疫苗人士的异常事件报告，当中包括医管局情报的2宗涉及接种新冠疫苗人士的死亡个案。 截至5月23日，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已经总结8宗死亡个案，与疫苗接种冇因果关系。初步认为24宗个案同疫苗接种冇关联，2宗个案尚待评估。专家委员会认为，至今并未发现有不寻常的现象。根据医管局的资料，上个月26日至到今个月23日，未有接种疫苗记录的死亡个案比率为每10万人有54宗，有接种疫苗记录的死亡个案比率为每10万人有2.9宗，整体死亡率和过去3年同期数字差不多。教育局再发布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今次涵盖中国历史、历史、生活与社会及经济4个学科，连同过去已公布的课程框架，合共有15个学科已公布课程框架，目标2022-23学年全面落实。其中中史科的框架列明，在教授香港抗日活动时候，应该要让学生体会和明白到国家与香港共为唇齿的关系。建议的学习活动包括举办化唐装、穿唐服的活动，以及抗日歌曲欣赏会等。4个科目的课程框架均建议安排学生到内地考察交流。医学会前会长方津生说，特区政府有关完善选举制度的条例草案提出，将选委会中原本各占30席的医学界和卫生服务界合并为30席的医疗卫生界，认为对业界不公平，伤害专业自尊。方津生在医学会传媒查罪上说，草案是对医学会过去成立100年以来的最大挑战，不排除建议采取法律诉讼跟进途径。他又强调，同意不容许反中乱港的人执政，但政府提出的草案是矫枉过正，贬低医学界社会地位。医学会会长蔡坚说，可以就采取法律诉讼进行讨论，不过作用有几大，相信公众心里有数。白俄罗斯要求瑞安航空客机降落明斯克机场，再拘捕意见记者普罗塔谢维奇的事件引起西方多个国家批评。白俄总统卢卡申科首度开腔回应，指有关派战机迫降客机的讲法是绝对的谎言，强调他是采取合法行动保护人民，符合国际准则，批评国内外对国家的攻击是超越红线，他会对制裁或挑衅行动作出严厉回应。卢卡申科又说，有不怀好意的人想利用事件破坏他的统治，强调普罗塔谢维奇曾经计划在白俄策划血腥暴乱。流亡立陶宛的反对派领袖季哈洛夫斯卡亚表示，反对派正筹备在白俄举办新一轮的反政府示威活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听日大致天晴，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周末及下周初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鸭脷洲桥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深湾轩慢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利南道。重复一次咧，就系鸭脷洲桥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深湾轩有交通意外，慢线受阻，龙尾排到去利南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罗福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 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临时街一段咧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税务大楼。喺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苏屋村挤塞，龙尾接近狮隧桥底。彩虹交汇处而家仲系比较繁忙噶，去荃湾方向嘅龙尾喺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另外，清水湾道去龙翔道啦，有少少车龙噶，喺圣贤中学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汇旋处嗰段多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而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嗰段咧，仲系比较繁忙一啲。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西站车多缓慢，龙尾去到丽景。最后，道路安全协会提醒你搭车嘅时候，谨记唔好骚扰司机，做一个精明嘅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系岑日飞。快乐其有两种，一种是感官性，跟着我们的五根眼耳鼻舌身来走，来得快亦都走得快。另一种快乐是灵性上的，会比较持久，更加值得我们追求和珍惜。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疫情下，如果长者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洪慧文。 自由風翻嚟，我哋繼續傾緊咧，就係關於咧，就係政府已經宣布咗啦，就係由七月份開始咧，可以做一個公海遊啊，咁啊，即係可以坐遊輪咧，就出去公海兜下圈啦嚇，咁跟住翻香港，咁可能咧就喺疫情之下未開放到對外旅遊嘅其中一個選擇嘅嚇，咁啊，大家對呢樣嘢有冇興趣咧？或者覺得即係咁樣開放咗之後咧，有冇興趣去參加嘅咧？咁到底咁啊，可以打嚟自由風同我哋傾下，或者發表下你意見嘅。咁我哋電話咧就係18723111。咁好啦，洪偉文，我哋想同呢個星夢遊輪啊兩位嘅。朋友傾過啦，咁啊聽佢哋講咧，就功夫都做到足嘅，即係應該都安全嘅。咁但係問題咧就係淨喺公海遊下，咁啊咁佢都講到啦，最多係4日3夜啊，咁跟住3日2夜都有。咁啊，但係有冇興趣嘅咧？其實啊，即係 我個人就冇乜嘅，不過即係我相信對好多好多想去旅行嘅人咧，確實你睇 station 就知啦，係咪？而家我有時星期六日。想喺间酒店食餐晏，发觉都订唔到台嘅。 嗯， 咁啊，就系好多人住咗喺里边， 出翻晒嚟啦，已经。 咁我觉得，但我有一个得意嘢咯，即系我唔知系可能黑人憎啊，即系既然游轮系咁打针就可以去，咁 station 系咪要打针咧？ 嗯， 啊，即系我头先上一个讨论就话系咪要鼓励嘅时候，可能会唔会有呢啲咁样嘅咧？咁样。 嗯系咁啊！大家个对呢方面啲安排啊，或者有冇兴趣参加嘅咧，咁可以打嚟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啊，电话系18723111。咁好啦，咁啊，而家电话机旁边有位黄先生就打通咗啦。黄先生你好， 啊你好啊， 系啊，请讲。 你讲咧，即系由头到尾，由朝头早听到依家都系打针嗰两个字啫，系咪先啊？ 嗯， 即系呼之欲出啦，打咗针先可以上船。 嗯， 咁喺个船上面嚟讲，我对我嚟讲吸引力又唔系好大嘅，系咪先？在香港咧，你就算你依家一千游都唔使打針，其實都可以去啦，都可以報名啦，啱唔啱？你要強調打兩針先，更加令到市民反感，係咪先啊？有好多時嚟講咧，香港市民咧有自己嘅自主嘅，同埋嚟講，你話要講到俾錢打針，濕水啦，俾錢係咪先啫？錢假定位就唔係問題嘅，好多香港人係咪先啫？係咪咁講啊？你咁由頭到尾，我由之後都聽到你同依家都係好多。打針嘅口擺喺口頭上邊嘅，咁啊上邊人哋叫谷針咁解咯，更加唔受歡迎。你不如咧，你 想要啲话俾人知，究竟你打针之后点嘅情况，揾下公信力几多出嚟讲好啦，系咪先啦？即系咁样咯。 下 啲旅游嚟讲咧，唔系咁样去旅游噶。 嗯，好啊，唔该晒你先啦，黄生。系啊，咁啊，旅游要打针咧，咁啊，要保护都好嘅吓，咁但系就系咪因为咁而啲人即系因为参加呢个邮轮游就肯去打针咧？呢、這个当然就另一问题啦。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嘅，我哋电话系18723111。咁好啦，咁电话机旁边咧，仲有一位李女士咧，同我哋想讲啊打针嘅问题噶，李女士 系， 系啊，到你啦。 两位主持好，我想讲咧就系、是，即系其实咧政府咧应该咧就系、是。即是话俾市民听啲针嗰啲过期嘅日子系几耐，因为呢如果唔系嘅话，即是有啲人諗住诶到问问先至打啊。同埋呢仲有一样嘢，香港人成日开口埋口都话一零清零就要出关嘅啦嘛。咁、你全世界嘅地方你如果唔打疫苗嘅话，我谂都几难，即系免疫针嘅话都几难，人哋会俾你入去。咁如果咁嘅时候，政府又冇政府俾一个期限你，咁如果你都唔打嘅话，咁到时咁就要自己埋单噶啦。咁因为你冇打到针，就唔可以出门啦。咁系咪就变咗你又唔可以去私家医生度打呢啲免疫嘅针？咁样即系要咁样宣传话俾佢哋听。唔系到时你就唔好话政府又冇通知你哋啊咁。 明白，好啊，咁唔该晒先啦，李女士。咁其实政府都讲咗嘅，因为啲疫苗咧大概系到呢个八月份啦。 正系伏必泰啫，因为我谂佢两个嗰个 storage condition 唔同啊嘛。 系啊，咁啊即系话八月咧冇错，咁伏必泰咧咁到期一批啦，咁啊政府就讲啦，即系之后咧如果你再打可能冇货啦，咁就真系未必可以打到。 出年啦， 吓咁啊有讲到嘅，咁但系大家到底会唔会即系考虑去打咧？咁或者你谂紧啲咩嘢咧？ 唔系啊，你我见。有啲人啊走翻嚟闹政府噶，话你又系话你谷针啊，你又话唔俾人打，又乜乜乜乜乜啦，咁我唔知即系民主党嗰个好似我见到系啲咁样讲啊。 系咁你大家总之我哋有意见咧就打嚟同我哋倾下啊，欢迎你打电话嚟嘅18723111。咁好啦，我哋跟住个时间咧，我就想请一位咧就系医护界嘅咧就系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咧，同我哋都倾下最近关于打针嘅问题噶。梁子超你好， 啊你好，系。 系啊，我哋咧其实就呢个环节咧就倾开咧关于啲游轮啊吓，即系公海游嘅。咁啊，但系公海游咧，头先都我哋都讲咗啦，即系政府嘅规定咧，就系基本上咧上船嘅乘客咧就都要打咗两剂先嘅，两剂嘅疫苗嘅。咁同埋咧经过14日之后可以参与嘅。咁就希望都系即系如果你想做一啲咁样嘅活动咧，都要先打针先啦。咁啊，梁子超嗱，我哋而家都讲紧咧，头先啱提出啦，咁就话咧就政府最近咧好多谂法啊，或者各种措施都希望尽量谷打针啊，即系谷针嗰样嘢啦。咁你觉得而家咁嘅情况，香港之下咧，即系其实仲有咩方法可以令到市民可以即系真系比较积极啲去打针嘅咧？ 嗱，我谂嗱，你始终我哋而家一啲好局部嘅措施咧，你就算能够吸引到少部分人系因为某啲嘅放宽而去打针都好啦。其實入面嗰個數目是比較少的。 嗯。 第一件事我想是那個信心問題呢，那個我想它尤其是牽涉到一些譬如說中風又好啊，血心臟病那些呢，其實政府入面那些專家委員會都有些明確的一些的結論呢，我想是澄清一些的，真是一些的誤解呢，同埋唔好將嗰個賠償機制咧，同嗰個風險評估咧兩個混埋一齊。個賠償機制咧，其實就係通常咧係放得好相當鬆咧，係減少啲人嘅憂慮。有陣時你排除唔到嗰樣嘢咧，你都係好多時你都會照係做一個經濟嘅援助啊、補償又好咧，係令到啲人咧係唔使因為呢樣擔心點解，就唔等於話嗰啲咁咧係甚至係等於你嗰個風險嗰個嘅評估嘅。其實我哋風險評估一定要基於一啲客觀嘅數據咧，譬如你嗰個同個背景嗰個風險啦，同埋你入面你發現嗰啲個案係咪真係有一啲嘅 生物上嘅一個可能性嘅一啲嘅機制，真係會引致嗰樣嘢咧？咁其實直至目前為止咧，我哋用緊嗰兩隻疫苗嚟講咧，數以億計人用咗咧，其實都安全，都唔會引致啲中風啊、心臟病發風險。只不過香港又係啲香港嘅特產咧，就係話啲長期病患叫人哋驗咗身先去打針，又香港特產嚟嘅。其實呢樣嘢咧，其實就係由於有啲藥廠可能係初時有啲擔心啦，即係如果你唔穩定，真係好唔穩定嗰陣時候咧。佢哋係唔希望負嗰個責任，都唔希望令到同佢個疫苗嗰個作用有個混淆咧。佢哋有啲嘅建議，亦都唔係間間廠係咁。你核酸嗰啲冇提呢樣嘢，話有啲唔穩定嘅，佢啲你伏必泰咪都冇講呢樣嘢。喺咁嘅情形咧，其實香港嗰啲又係特產嚟嘅，即係話一定要驗身又先去打針，又係特產嚟。咁其實呢啲咧，可能政府都要開始慢慢引導翻個公眾咧，就話我哋而家用嘅疫苗咧，同埋全球數以億計嘅公嘅話人打過咧，其實入邊咧，佢哋個安全性其實係確立嘅。咁除非你話你個病情真係好唔穩定咧，咁就算你打唔打疫苗咧，你都係應該要睇醫生嘅。呢樣同打疫苗冇一個即係話實際上嘅關係，而只不過話你係好唔穩定嗰時候，你打疫苗咧，你可能引呢個虛驚咧，搞到其他人都唔打咁解嘅啫。咁變咗又唔需要話係太緊張咧。而家有好多就話你係俾人打又要揾醫生紙嘅，其實都唔知點寫咁樣寫嚟寫都唔知點寫，因為實際上如果你睇話真係唔打疫苗嘅，越有長期病患，即係越需要打，因為感染咗問題越大。咁變咗咧，而家咁就係、是、我哋本身喺嗰個風險嗰個嘅，即係話點樣能夠係風險嗰、那個，即係話透露俾一個市民點個風險評估嗰度咧，似乎係開頭嗰時出現咗問題。你係將你十二月一無所知嘅情況嗰、那個嗰、那個風險評估嘅制度咧，喺二月嗰陣時，你已經好多地方使用嘅數據嗰陣時咧冇更新到咧，仍然喺初頭構成咗個誤解咧，變咗家咧就令到好多老人家又好咧，甚至后生啲咧，都系冇一个信心咧。呢、這个就可能就系要你透过一啲嘅专家，用一个比较正面嘅一啲嘅，即系话喺啲数据啊，同埋各方面嘅比较一啲嘅譬如话定期嘅嚟咁做咧。呢度我谂系重要，同埋咧唔好将啲个别一啲嘅例子啊，每一个都放大，同埋咧嗰啲啊俾个赔偿委员会逐个去睇咧，嗰啲。好多時你會好鬆嘅，因為你只要排除唔到少少嘅可能，有時你都賠咗去算嘅啦。但係嗰啲你咁樣賠咗咧，你就唔能夠當佢哋咧，即係話係真係一個風險嘅來源咯。 一種意思話，按照你咁講咧，即係話意思最初期咧，就係個風險評估可能反而太過小心，就令到好多人咧就反而咧就真係好擔心。即係如果你冇做翻咁嘅功夫咧，你就唔敢去打啦，係咪咁嘅意思啊？ 你就係你初時一有個案出現嗰陣時候咧。跟住之後不能夠排除咩？不能夠排除乜嘢嘅？嗰啲老人家聽到點會唔驚啫？講真，分唔到啊嘛！你而家係令到嗰樣嘢，而你嗰啲話又要驗身啊，又先搞，其實大家都推卸責任。如果你覺得係唔係一個風險，點解要走去驗身啫？驗身又點樣驗得到佢會唔會真係跟住下一笪啦？入邊會有啲突發性咧？揾乜嘢嚟驗咧？唔個個叫佢即係話要去跑步機。跑到去入面點樣揾人睇完，咁你都可能只係揾咗半個個案，咁你其實驗唔到，咪驗身都唔能夠排除嗰樣嘢㗎。咁只不過你係初時咁做嗰陣時候咧，你係製造咗好多不必要嘅一啲嘅，即係啲睇醫生嘅功夫，但又解決唔到人哋嘅疑慮，咁咪個個都睇住先唔打咯。 唔係阿梁醫生，我覺得即係你講得好好啊，即係呢個確實係一個即係之前我都有討論過喺之前上好早期嘅時候，都係講緊呢樣嘢，就是、醫生用咩嘢嘅決定決。定你是不是适合打针呢，一直都是很难的。因为正常来讲，应该这么说，你判断他不适合打针其实是没有足够根据的。所以就中间有公司又说、啊、有医生同个病人又会有，不是病人同那个上嚟打針，或者想諮詢是否打針嗰人，就會有矛盾啦。 以前就冇根據，而家就有一個根據咧。有啲老人家咧，如果佢真係好信嗰啲針係好危險嘅，你夾硬逼佢去打咧，佢真係咧逼到佢真係冇風險，變咗有風險咧。呢度就反為呢個就頭痛啦。咁變咗，如果有啲你話真係話佢係好唔想打，你又說服唔到佢咧。你有時都冇辦法啦，你咪真係可能有啲咧呢啲咁嘅咧，可能你都會酌情去處理咯。咁但係話你話真真正正有一個係真係話你嗰個病理上嘅原因咧，唯一一樣嘢就嚇驚嘅啫，嚇驚都係一個風險。 即系其他啲又入唔到咩特别嘅风险咯。 系咯，即系我就话而家其实系冇一个，起码系有一个医学上冇一个病理上证据。 啲好特别对嗰啲入边嗰啲嘅一啲特别 敏 感， 系啦， 或者系以前曾经咧系因为呢个病咧引致到啲好特别嘅神经系统毛病嗰啲咧，嗰啲就系一啲嘅特别嘅考虑啦。咁但系咧就呢啲系极为少嘅，一般我哋而家讲嗰啲长期病患三高嗰啲咧，其实就唯一个风险就吓亲嘅啫。 明白明白。 阿君梁志超话你自己系呼吸系统科医生啊，咁你自己又多唔多？即系你以往嘅病人，或者系最近因为要打针咁走去揾你，要问你意见咁样啦。 唔系，其实好多唔同人都有喺呢方面有啲疑虑嘅。尤其好多长期病患人咧，而家就个个都咨询医生嘅意见。咁我谂渐渐入边咧，而家都开始大家都会比较正面啲噶啦。即系话咧，除非你真系一啲好唔稳定嘅情况咧。如果唔係咧，其實入面都唔構成一個打針嘅，即係話唔能夠打針嘅。其實根本上咧，如果你係呢一個真係話一個原因嘅，咁你美國入面一半人已經打咗起碼一針噶啦，一半人，咁人哋都冇話喺呢啲入面話叫你唔好打咯。 咁我應該要做翻啲咩功夫咧？梁潔超，按照你咁講，係咪應該另一輪有另一輪嘅解説啊，或者係 解 釋 咧？解説咧就而家就兩邊都要做咧。你當然個專家委員會。你出到嚟嗰啲咧，就唔係話就嗰啲個案入面，我諗你要整體嗰個風險評估，你都好似一啲，譬如話你歐洲藥物管理局啊，或者美國嘅即係食物衛生、食物藥物嘅即係局入面咧。你都有一個而家用緊嘅疫苗入面有咩風險嘅，你揾唔到，即係話一路都冇嘢。你係講得好正面，即係話啲正確嘅肯定嘅信息啦。咁變咗你有風險有風險，冇風險冇風險咧，有咩要觀察嘅，有咩觀察，我諗你講得就比較係清晰啲。而嗰啲一啲嘅個別個案嗰啲嘅賠償咧，係另一碼子嘅事。嗰啲咧就等佢遲啲嗰陣時候咧，喺個賠償機制度去處理。嗰啲一般咧就係寬鬆嘅。但係咧，我哋又唔能夠淨係靠講噶啦。而家已經個成見，你一定要成個社區咧，各個階層你都能夠有啲比較正面嘅一啲嘅方法嚟吸引到咧，係一啲人咧都係話係即係話用一啲正面方法，因為我哋係要建立嗰個全民嘅。一个嘅免疫屏障咧，你起码都打七成啊，甚至乎八成嘅人。你净系话用啲直接啊、间接方法强迫多少部分人去打咧，其实你可能会加深咗咧嗰啲你逼唔到人咧嗰、那个嘅顾虑，仲以为嗰样嘢真系好大问题，你要走去逼嘅。反为你系能够系能够透过譬如公司型又好啊，政府自己本身同埋个行业，能够喺啲譬如话尽量方便啲员工去打针。即係你盡量嘅安排，即係同佢集體嘅安排啦，亦都有假期啦，亦都可以。如果能夠係俾多一啲嘅誘因咧，大家盡量俾。其實政府，你雖然話用公帑咧，我只就會覺得，你根本上咧疫苗咧嗰、那個成本效益咧係遠高於而家咧我哋入邊咧所有嘅防控措施嘅。我哋其實每日都其實係啲防控措施其實都燒緊錢嘅。某個程度上咧就話，如果你係能夠妥善利用公帑吸引到一多一個人去打針咧，其實實際上你慳咗一筆錢嘅。 係啊， 喺某個程度上咧，其實佢就可以喺呢方面諗得有少。如果你成家都打晒，即個四個人以上家庭全家都打晒針嘅，你既保護到啲長者，亦都要帶啲長者出出邊係多啲散心，身心都健康嘅。俾每人每個家庭呢四人家庭以上嘅，你俾多五千至一萬嘅消費券去，何樂而不為咧？其實我有啲可以諗咯。 好啊，明白，唔該曬你啊，梁志超。啱同我哋傾咧，就係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嘅。咁好啦，咁大家對於打針同埋咧，就而家再開始翻呢個公海遊咧，又有冇咩特別睇法或者意見咧？歡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同佢問啊，再仲有少少時間咧，想請多一位嘉賓同我哋再傾下嘅。咁就係咧旅遊界嘅立法會議員啊，姚思榮嘅。姚思榮你好。 hello， 你好，各位听众好，系 啊，我啱头先倾开咧，其实就讲开公海游嘅，不过啱倾到啊梁志超医生咧，讲话打针啊， 系啊，好事嚟嘅，希望打得开心啦，大家都 系啊，姚思荣啊，但系咧，所以打针同游轮都有关系，即系政府而家咧要求咧边个公海游咧，我哋睇翻啲即系讲法咧，就系、是、个乘客都要又打咗两剂即系呢个疫苗啊等等嘅咁，咁你觉得如果有呢啲要求嘅话咧，其实会唔会阻咗，即系唔系好多人，因为而家打嘅人都唔多嘛。其实嗰个反应咧喺公海游呢方面咧开咗之后，你觉得会唔会踊跃噶，或者即系多唔多人愿意参与啊？ 如果能够暑假开得到咧，咁又 細路仔開始放暑假啦，咁大家大人呢段時間差唔多年紀啦，都冇機會出外面旅遊嘅。咁就算啲本地遊咧，都係停下開下咁樣。所以咧，如果有機會出外面散下心，玩下坐遊輪，咁遊輪本身都係好多嘅康樂設施啦，有泳池咁樣。咁所以我相信咧，如果暑假開得到咧，都會有唔少人報名嘅。 嗯， 而家收費本身又唔係好貴。 嗯， 咁今次嘅措施咧，即係船員方面嗰個都相當之嚴謹啦。 嗯， 即係嚟香港之前要隔離檢疫，一定要全部船打曬兩次嘅呢個疫苗啦，跟住又再隔離。咁成個船嘅即係嗰個設施又重新按照比酒店更高嘅要求做好嗰啲通風嘅安排啦，咁樣。咁上船嗰啲旅客咧，又要打兩次針啦。咁即係打咗兩針，再隔離14日先可以上到船。即係船嘅風險咧降到最低噶啦。咁而家就問題話，喂，會唔會又因為打針而影響到即係旅客上船嘅嗰個意欲咧？咁樣，我相信就唔一定會嘅。因為你而家打針都有過百萬人啦，係啦。咁你如果呢啲人本身打咗針，佢咪去咯。如果屋企人有個別話，喂，我未打針喎，咁不如你打埋針一齊啦，咁樣。咁我覺得反而有少少幫助啦，對大家呼籲打針個安排上係啦。 對個旅遊業界嚟講咧，即今次用翻即係恢復翻呢個公海遊啦，你估計對個旅遊業界幫助大唔大？ 任何嘅能夠啟動到即係旅遊，咁旅遊而家都有幫助嘅。前一段時間嘅本地遊啦，係啦，咁包括你發覺上嚟遊香港，咁今次就遊輪遊啦。咁有唔同範疇嘅旅行社咧，佢哋當開放某部分嘅旅遊咧，都有幫助嘅。咁呢部分咧，如果做開代理啲機票啊、船票嗰啲旅行社咧。咁如果佢能夠對遊輪個業務有啲熟悉咧，就可以幫手做呢個代售啦。咁呢方面都有啲佣金咁啦。咁多多少一定有幫助嘅。但係係咪話1700間旅行社幫好多咧？咁比例上就唔一定好高。但如果能夠幫到100間，做100間啦，係咪？咁上次本地遊都有成200間做上嚟香港，有400間係做呢個綠色收本地遊。咁呢方面我睇一定有幫助嘅。咁我希望政府逐步咁開放其他方面嘅旅遊範疇啦。 仲有咩可以開放啊？姚思榮， 我哋寄望啊，梗係通關㗎啦。如果通到關，咁如果你話內地而家嚴得嚴格啲，咁係澳門特首上次都講過啦，喺海南島兩地澳門同香港的特首都傾過是不是可以安排通關。咁而家前提就是14日清零嘛，係咪？咁而家香港呢個問題就清零嘅定義係咩啦？譬如而家有啲即係不明源頭，但係佢哋嗰個係咪復陽呢，還是本身個病毒量好低，嗰啲係咪都算係一個個案呢？咁希望呢方面澄清咗之後，如果澳門開到嘅話呢，我睇旅行社又多一啲啦，咁啊兩地嘅經濟都有啲幫助嘅。咁當然我哋希望盡快內地通關，呢個更加對香港市民有帶嚟直接嘅幫助啦。 按照呢個特首咧，即係有篇文章嘅寫咧，即係佢自己講啦，即係過去一個月呢個疫情咧就持續啦，其實咧就都好多日啦，即係都冇呢個本地源頭不明嘅個案噶啦。咁但係你估計咧，呢個我哋講緊即係通關啊，呢啲咁樣嘅要求啊，希望嘅做法咧，今年之內實現到嘅機會大唔大？你覺得？ 香港的情况我看现在都是向比较好的方向行的。我觉得现在最重要就是刚才讲一些定义定清楚啦。海外来的肯定就不会再计数的啦。但是不明源头或者一些是不是属于香港感染到的呢，那这些呢那个定义澄清一下。如果内地和香港之间和澳门大家对这个定义都有一个清晰的界定，政府就可以明白怎样大家共同努力啦。如果不是你说喂有一个个案，而本身这个那个情况又不是很清晰，都当了一个感染个案呢，那真是没完没了啦。如果你是定义清晰之后呢，我觉得香港的情况呢有机会一个月后呢都有机会跟澳门谈得到的啦。如果一直都是说 零個案的話，那我這方面相對比之前是樂觀一點的，之前就可能有些東西就上上落落，最近好像都是向下走了。 是，好啊，明白，唔该晒你啊，姚思荣， 唔该晒。 啱同佢倾咧就旅游界嘅立法会议员姚思荣，咁今日嘅自由风时间都够啦，唔该晒洪伟文， 好，拜拜， 拜拜。